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听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角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每日需要1100人前嚟捐血。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鼓励你加入吸血联盟。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同埋足够嘅人数，我哋就可以上门服务。去旅行前记得去捐血先啦，因为唔少地方都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只可以再捐血。讲咁多都是想你记得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3个人。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907点，升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88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71，澳元0.69，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8.15美元，卖出154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银铃因为感情困扰而误交损友，开始了吸毒去麻醉自己，浪费了几年大好青春。 最后佢系点样透过拳击去重回正轨呢？想了解更多 Anik 的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嚟到6:09，收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紧嘅晨光第一线。今朝早咧，小白咧继续放假嘅，咁所以咧一年第二日咧，由我 Barbie 林慧喺呢一度咧就系帮大家开档啊，就系开始新嘅一天啦。听紧嘅咧就系晨光第一线。星期六的气温咧就系18度，相对湿度系81%啦。 晨光每日一格。 近来听到很多身边朋友都会说、啊、觉得很多事情都不似预期的结果，又或者有些的心态可能都很难去协调，因为可能身边发生的事情都跟自己预计的有些不一样。咁我就谂啦，哦，点解你会觉得好难去协调呢？细问之下咧，就系话原来咧同身边嘅人嘅意见咧，可能好唔一样、哦。我自己就觉得，其实每个人咧都可以有唔同嘅意见嘅，你可以选择去尊重人、包容人或者体谅人。当然最好嘅方法咧就系互相去沟通一下啦，多啲倾下偈，大家就自然了解到大家唔同嘅角度同埋观点。以前我曾经都读过一啲辅导嘅工作坊啦，都系教嘅。好多时咧，你可以接纳人哋嘅意见同埋想法，包容并且体谅，但系咧唔等于一定要认同嘅。你可以喺唔认同嘅情况底下，选择去包容同埋沟通。了解咗之后，自然就冇咁多嘢嘈咯。当然啦，除咗话去包容人哋嘅观点之外，更加多嘅选择咧，就系一个健康同埋乐观嘅心态。点样去面对一啲事件，或者用一啲乜嘢嘅情绪去面对咧，完全系你自己个人嘅选择嚟噶嘛。 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仲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6:15，唔知道咧听紧收音机嘅你咧而家起身未啦吓？不过咧呢啲时段咧，通常咧就准备翻工翻学嘅咧，都好适合喺呢啲钟数起身嘅。我记得我以前咧翻学翻8:00嘅时候咧，都系咁上下钟数啦。校咗个闹钟之后咧，我就习惯咧通常会校几个闹钟噶。咁第一个闹钟啦，咁响咗之后咧，就可以有少少嘅时间咧，俾自己再赖一阵床，懒一懒先。咁当然咧赖床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一啲嘅諗法啦，諗話啊，琴日有啲咩咧係未做完嘅咧，今日咧有啲乜嘢係必須要完成嘅咧？當諗一次之後咧，好似特別入腦嘅咧，咁就再起身，然後就朝住咧頭先諗咗嘅一啲目標進發。咁啊，希望咧今日嘅你咧都可以啦，充滿住正能量，隨住你今日咧要定下嘅目標同埋事情咧，一件一件咁樣處理。有時咧，即係用一個好好健康嘅心態咧去處理嘅時候咧，嗰啲事情咧係會做得事半功倍嘅。咁啊，所以咧希望。真系大家咧正能量都非常之紧要啊！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嗱，喺度谂紧咧，到底咧临近呢个农历新年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家居 tips 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啊，其实都可以谂下咧，到底有啲乜嘢清洁同埋打扫个方法咧，系好帮到大家嘅。啊，例如咧，农历新年大扫除嘅时候咧，讲紧好多人咧都唔会净系趁住年28先至洗邋遢噶啦，反而咧系年28之前咧就已经会开始做一啲清洁嘅工作啦。啊，咁但系咧，如果你而家谂住提早清洁嘅时候咧，到底你会选择清洁啲咩先咧吓？嗱，通常咧，最常见嘅咧就系抹玻璃啦、洗地毡啦、省镜嘅面啦、抹地板啦，又或者系咧其他嘅一啲厨具啊或者厨房等等咧，都可能咧平时咧嗱抹地啊或者系抹窗咧都比较会多啲嘅。但系你话厨房嘅大清洗咧，即系窿窿罅罅执晒啲碗碟出嚟抹柜咧，可能真系一年都系一两次嘅啫。咁啊，今朝早咧都可以讲下咧，到底有啲乜嘢嘅方法咧，令到你可以轻松咁样咧，就系清洁你嘅家居噶。咁啊，讲最普遍噶啦，可能咧而家咧都经常每日都会抹地嘅，有啲家庭。如果木地板嘅话咧，啊，如果用1公升嘅清水配合咗咧1/4嘅白醋，再加埋一啲抹布上面咧系沾咗呢啲白醋嘅水嚟到抹地咧，就可以令到咧木地板咧嘅表面咧系可以立立令噶啦吓。咁啊，而家家庭咧好多都中意铺地砖噶。咁地砖又点咧？咁其实咧呢一个咧，基本上咧同上面嘅用嘅材料同埋份量咧都可以一样嘅。咁即系都系用1公升嘅清水，加埋咧1/4嘅白醋啦。咁基本上咁样咧就拖咗地就 OK 噶啦。不过咧如果瓷砖嘅话咧，因为惊住会可能嗰个质地咧抹完之后个白醋嘅面咧都会有少少可能唔平滑啦。惊住咧会线啊，或者有少少嘅残余嘅物质喺度咧，咁就最好咧就用呢一个。清水咧就改造呢个滚水咧，就能够将呢个嘅地砖咧擦干净噶啦。咁另外咧讲下啲镜面啦，好多时咧啲镜面会点样抹咧吓？其实咧都会有一啲嘅水渍啊，或者系油污啦。例如你可能牙膏嘅时候会浅咗一啲落去啦，咁或者系抹面啊、洗面嘅时候咧，都会有啲水花浅咗去呢个洗手间嘅镜面嘅。咁如果时间耐咗咧，水渍其实都好难可以清走咯。啊，咁但系原来咧，只要用呢个适量嘅清水。加埋2匙嘅酒精，即系2个羹啊吓，即系细细羹嘅酒精啦。咁咧就沟匀咗之后咧，就可以喺镜面上面咧就涂抹，咁就可以将镜面上面嘅油污咧抹干净，咁就令到块镜咧又系啦光洁如新一样啊！照起上嚟咧，自己可能都觉得自己特别靓啊！咁啊，讲个地毡啦，地毡咧就最容易潜藏一啲污垢啦，特别系一啲长毛嘅地毡咧，我谂就真系比较难睇得到平时入边咧黐住啲乜嘢。特别是如果屋企咧有啲小动物啊等等咧，嗰啲嘅毛发咧就更加容易咧系缠绕咗喺地毡入边啦。 咁到底呢，如果唔想论论尽尽又拎晒啲地毡去洗衣铺度洗嘅话呢，咁点呢？咁咁原来呢亦都有人教呢，话喺地毡上面呢撒呢个嘅粟米粉或者係梳打粉，当然係只係少量，即係適量咁样每一个嘅地方都撒到一啲啦。咁大概呢由得佢呢就係过15分钟左右呢，咁就咁用吸尘机吸呢就已经好干净喎。咁都可以试下呢一啲嘅小方法嘅。咁讲下玻璃啦，玻璃嘅抹係点呢，好多人呢就话啦用报纸啦，因为报纸吸水力就好强啦。咁除咗呢可以有效咁样去除咗镜面即係玻璃面上面嗰啲污渍之外呢，亦都可以减少喺玻璃上面留低嘅一啲灰尘嘅。因为呢好多时候你用布呢就会黐翻你抹走嗰啲尘落去个玻璃度啦，咁变咗咧，你抹走啲渍咧，就可能会变成咗咧喺个玻璃上面咧变咗多咗啲尘喺度啦吓。咁另外咧，因为报纸上面嗰啲油墨咧系有碳嘅成分嘅，咁亦都可以吸走咗咧雪柜嘅异味。咁所以咧，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将一啲细细沓嘅报纸，即系将佢折做细细份咁样咧，就摄喺个雪柜边咧，原来都可以吸味嘅，咁可以不妨试一试啊。咁另外啦，炉头咯，我相信都应该属于系厨房比较污糟嘅地方啦，因为咧有好多啲油渍啊，或者系啲污渍啊，黑掹掹嗰啲焦咧，就系通常啲炉头附近嗰啲炉边嘅地方嘅。咁但系原来咧，只要用适量嘅面粉啦，咁啊撒喺油淋淋嘅呢个炉头上面咧，再用手捽开，直至到面粉咧可以吸走咗佢嘅表面油渍，咁亦都可以用面粉咧吸完油之后咧，令到炉头表面咧变得干爽嘅。其实咧，面粉吸油嘅呢一个效果咧，都相当之显著。咁所以咧，都可以试下用呢一啲嘅方法嘅。我自己就觉得咧，每一次大扫除咧，都会有惊喜嘅。讲紧嘅惊喜咧，就系你会无意之中揾翻好多咧，你之前一路都揾唔到嘅嘢，特别系一啲嘅小纪念品啦，或者系咧啲生日卡啊，或者啲细细件嘅礼物仔，喺你执屋嘅时候咧，就会揾翻出嚟噶啦。 夜天花板有这段戏，总关不上心里的放映机，你夜幕中只有你，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话句，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总已与你一体。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话避。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早已与你一起。偏不可以再与你，好比失去焦距的摄影机。你为什么不见你？只有这一眼繁华地，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一名22岁男子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指称警方在非紧急状态之下，两度单方面向法庭申请搜令，在无条件之下取得被捕人士手提电话，并搜查和检取所有手机内的数位档案。入禀状要求法庭颁令宣布该两个搜令属非法和违宪，并裁定警方执行搜令去检取被捕人士手提电话和备份资料的行为亦都属于违法。申请人任职摄影师，建议答辩人为两名九龙城裁判法院常任裁判官和警务处处长。发展局计划今年下半年就龙鼓滩填海和重新规划内河码头沿海地带展开相关研究，稍后将会向财委会申请1亿7900万拨款。技术研究已经在2017年完成，初步建议的填海面积大约为220至250公顷。当局说会在填海区内兴建新的道路，以提供龙鼓滩路以外的替代路线给重型车辆使用，解决居民对重型车辆行经龙鼓滩村所引起的环境问题的困扰。广东省政协常委、新地执行董事郭基辉在广东省政协12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将单程证上限由每日150个削减至75个。保安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单程证制度的实施是等内地居民可以依据内地相关法例法规，有秩序地来港同家人团聚。单程证的受理、审批和签发属于内地当局的职权范围，内地当局不一定会完全用尽150个配额。社会对现时每日150个单程证配额亦都有不同的意见，促请以包容态度欢迎香港居民的家属来港团聚。青海省西宁市一个公交车站前突然大范围路陷，一架公交车跌入坑内，市政府深夜宣布失联人数增至10人。内地传媒报道，事发寻日傍晚5点半左右，这架公交车在西宁市南大街红十字医院附近的公交车站前等候乘客上车，路面突然出现大范围塌陷。官方通报至少有13人受伤，以及有2人失联。救援人员深夜持续进行搜查和救援，事发路段禁止一切车辆通行，以及进行道路抢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听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几个字就是他在美国带回来的手信。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苦坎下谁是我一个黑方家。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的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降个层次。 阿 Phil 新歌的歌名和灵感之一都是源自早前他在美国进修的一位同学的，当时他听到对方提出 Strangers in the Dark 这几个字，觉得很有意思，于是新源自他今次的作品。 几多答问已叫你失聪，人和爱星有没有对 还未够差，哪一个会理我些沙。 作曲阿 Phil 自己，填词林宝，编曲雷柏希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十五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奕康合放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三十六分，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今早呢，继续我芭比林慧在这里跟你一起看看报纸，看看新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呢，今天可以讲下天气的。今天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未来一两日都是大致多云，明日咧风势会较大嘅。嗱，呢几日咧凉凉地嘅天气啦，18度嘅气温，加埋咧相对湿度系79%。咁啊，朝头早咧如果翻工翻学嘅话咧，都记得着翻件外套，或者咧披翻一个颈巾或者披肩咧，注意保暖，保重身体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收音机的你咧，唔知道中唔中意咧去参观一啲嘅博物馆啦，又或者系睇画嘅地方嘅咧？我自己咧中意去旅行嘅时候咧，都会去下博物馆嘅。不过咧，今朝早咧就见到一个新闻消息咧，就讲一名嘅中国男子咧喺法国被捕，就涉嫌咧雇佣咗西班牙嘅黑帮咧，试图偷取法国枫丹白露宫入边嘅文物。而呢啲文物咧系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嘅妻子所收藏嘅一啲中国瓷器。啊，就算系点样参观都好，都应该唔好伸第三只手出嚟啊嘛。根据这个西班牙报章就讲到话，在1月10号的报道说，有一名中国籍的男子就在法国被捕，他是涉嫌策划在法国枫丹白露宫偷取文物，而警方证实了这一名男子目标就是为这个中国的瓷器，一同被捕的还有他在西班牙黑帮招募的五名成员，而被捕的男子就否认指控，强调自己只是去法国观光而已。警方就话啦，呢一个嘅犯罪嫌疑人咧就系姓胡嘅，系中国籍，而家咧系45岁。喺2019年嘅12月咧，就喺一个西班牙嘅犯罪集团招募咗五名成员，并且咧系策划组织咧对呢一个嘅法国枫丹白露宫嘅文物施设呢个盗窃嘅。咁而呢啲西班牙人咧到达咗法国之后咧，就喺一间嘅体育服装店买咗一啲深色嘅服装，然之后咧亦都买咗斧头啦，呢一啲嘅螺丝刀啦，同埋其他咧系常用于暴力抢劫嘅工具。咁而当晚咧，一团人咧就喺法国著名嘅博物馆枫丹白露宫附近嘅一间廉价酒店登记入住噶。据报道指咧，就系警方喺12月28号嘅凌晨咧就展开呢个逮捕行动啦。当日咧就系呢个盗窃集团预谋行动嘅日子，而该集团咧喺实施犯罪之前咧，曾经去过枫丹白露宫咧多次打探，目标咧就正正系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妻子欧尼皇后收藏嘅几件中国古瓷器。 除了当场逮捕了五名的西班牙黑帮成员之外，有一名中国籍的男子是涉嫌策划盗窃文物，随后也是遭到拘捕的。西班牙警方就说，这一名姓胡的男子是今次的策划者，负责这个集团其他的行动全部费用，包括就是给这些黑帮成员酬金、博物馆的门票、旅费等等，一共是80万欧元，即是692万美元，都是这个策划人去支付的。报道就说，其实这些馆藏一旦被盗，是不可能在合法的艺术市场里面流通的，只能够在黑市进行交易。因此如果有人在背后策划这些行动，可能会是一个犯罪的集团，而不是单单一个人去犯案的。这个报道令我最感兴趣的反而就是当中提及过的这个枫丹白露宫。其实这个就是法国最大的皇宫之一，在1921年起就成为了法国的国家博物馆，而博物馆内是设有中国馆，里面都有很多来自亚洲的珍品的，当中也有不少是中国的藏品，都是由1860年英法联军在圆明园掠夺而来的。当时其实2015年都曾经试过失窃，曾经不见了15件的展品，当中是包括了中国乾隆皇帝时期的一些景泰蓝镶嵌的瓷瓶。哇，这些真是相当之珍贵的无价之宝啊！如果能够给我望到一眼欣赏一下，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嚟呢一首作品咧，我觉得佢嘅引子开头咧有一种好严峻嘅感觉，唔知会唔会入到头先新闻嘅嗰一种，系咪你抢我躲，你又追，我又匿埋先嘅感觉啦吓。 昨晚，昨晚到白色的天。 听过来自陈美玲的《欲断难断》之后，我们请李克勤出来。 谁是最漂亮、最善良、最美？谁是最诱惑、最扑朔迷离？谁是最动人、最令人赞美？就似清水与空气，我需要你。但你偏偏要偏喜爱不羁，长夜痛快地转换你阵地，仿佛每晚完全没有结尾，就算天崩也不管，不去理。难道我要见你，也需要预定日期，只可进个午餐，却不要入夜戏飞。 细细个开始咧，我妈妈咧都教我早睡早起咧，身体就好噶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0，相信咧好多翻工翻学嘅朋友咧都起咗身噶啦。不过唔知道咧你要咁早出门口啊，定还是仲可以打扮下，亦或系食个早餐先啦吓。不过无论点都好啦，都希望咧啱啱听过嚟自李克勤嘅呢一首《请你早睡早起》，除咗提你咧早睡早起一个健康嘅习惯之外咧，亦都希望喺歌曲嘅强劲节奏入边。为你带来多一些正能量，等你今天精精神神开开心心。 我是 Barbie 林慧，朝头早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了。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实无伴侣，也不必寂寞，正好将一切感觉遗忘。如若能习惯忘掉你也不错，我说我不哭泣，所以吧难过。再次见你如何可决绝，干这一杯却等于解决。为多一次醉多一次也得分手，醒觉后不再回头。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谁能忍受，一个人痛苦已足够。 伤人，谁是你注定中的人？有缘无分的人间，到最后还是空留遗憾。最爱你的人，总是在靠你最近的地方等，偏偏你不是个讨心人，而我却爱你那么深。 而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早上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了。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睡得很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很温暖，整早上都很开心咯。 希望你都可以有一个开心温暖的早上。 北市长柯文哲认为布拉格可以选择和任何一个城市缔结成姊妹城市。海盗党属于捷克反体制政党，贺瑞卜不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取消与北京的姊妹城市协议。他的立场与捷克总统泽曼并不相同。泽曼呼吁强化中国与捷克关系，贺瑞卜言行已经引发双方争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听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一首好歌可以是成千上万人的心声，它可以鼓动人心，令人在逆境中求存。歌曲可以是抗议、解放和希望。周游法国大革命到柏林围墙倒塌的历史入面，一起看下旋律的高低起伏。点同追寻自由的人齐上齐落。一连两集自由之歌，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啊，7:07，早晨 ，Barbie。 早晨啊 ，O。 早晨啊，咁啊，小白继续请假啦，咁辛苦你头先啦，六至七啦吓，咁啊，同我哋咧啊，已经准备起身啦，咁如果呢刻嘅你咧啊，准备翻工翻学咧，差唔多啦吓，咁啊，洗面啊，刷牙啊，咁啊，准备冲杯咖啡食早餐啊吓。咁咧，記得琴日啊講咗一啲關於咧清潔屋企嘅嘢啦。咁因為過去嗰個星期六日，自己都喺屋企係咁狂執屋啦。 係 咁啊，斷捨離一下啦。咁啊，唔要嗰啲嘢抌啦，要嗰啲嘢咧，如果唔係好要咧，都要抌啦。咁如果唔係你每樣嘢都有佢嘅功用㗎。咁如果你喺度諗話，喂，係呢個又有用喎，嗰個又有用喎。最后呢你间屋呢就塞爆晒啦，跟住地方又唔多，所以呢点都要呢狠心一啲嘅。咁、除咗抌嘢啦或者收纳啦，其实呢仲要清洁嘅大扫除。咁喂搵嚟呢一个原来白醋嘅功用呢真係超多喎。你估唔估到白醋有几一种奇妙嘅功用？ 嗱，我自己今朝呢我都分享咗少少关于白醋抹地啦。咁但係除咗抹地之外呢，我又真係唔知道有其他啲咩功用喎。 哇，好神喎，有65种嘅功用。 65种？ 係呀、即係每一种功用讲一分钟呢已经讲到8点钟。 但全部都係攞嚟清洁家居 㗎。係呀，同埋全部都有清洁嘅用途囉。咁当然呢用喺唔同嘅方法呢就有唔同嘅功效，甚或乎呢可以清洁下自己体内环保添。有冇听过体内环保？ 即係点样饮醋啊？ 係呀，即係饮啲醋跟住令到自己啦排便畅通一啲啊咁样囉。即係好多呢啲唔同嘅方法几得意啊。咁抽少少同大家可以喺今朝分享下先啦。嗱，头先讲啦话体内环保啊，即係除咗執间屋呢執下自己的身体先，临瞓之前呢开一杯呢叫做平和嘅开水啦，咁即係常温嗰啲水啦，加一羹嘅白醋呢，飲完之后呢可以帮你呢有助你睡眠喎，咁样喎。 瞓得好啲。 係啦，瞓得好啲喎。第二呢就係打CX嘅时候呢可以飲一杯醋仔呢齋飲喎。咁咧飲完之後咧，又好似會冇事 嘅 喎， 即係唔溝水嘅呢、這個就咁齋飲醋就得啦。 係啦，佢呢度講一杯仔，我估計就係飲一兩個茶匙啦，咁就會安全一啲。 有時咧，坊間買嗰啲食用醋咧，都會配埋一隻細細隻嘅杯咧，吸住喺個蓋嗰度咧，方便你就咁飲半杯仔啊，或者三分一杯啊咁樣。 係啦，咁啊點解引起我去睇呢一個叫做65个白醋嘅功用咧，或者功能咧？话说我哋未拍呢个二台嘅贺岁片嘅， 系啊， 咁记唔记得有一幕好经典，就系、四个人都要揸住一支咩笔去写咩字咧？ 吓， 系啦， 咁然后咧 揸住一支毛笔去写一个大字， 系、 啊， 你咁快剧透噶？ 我赫然谂起，我赫然谂起咧呢、這个毛笔字咧，喂，原来咧用呢个白醋去磨墨咧写出嚟嘅字咧又亮丽又不易褪色、哦。喂，這个都几估唔到嘅，因为其实写呢啲毛笔字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已经好远古嘅啲嘢嚟噶啦嘛，系咪先？即系你话，除非你系今次咁系做嗰啲区议员或者议员，你先会有机会大笔一挥写下挥春嘅啫。早几年刘华都可能仲写紧挥春，但系你见今次咁嘅，大家仲会用毛笔去写字咧，真系少之又 少。少啲啦，真系。 咁唔知阿 Barbie 你个女即系长大嘅时候，需唔需要学习？毛笔， 我相信就要啦。我记得以前小学咧都要即系派啲红纸俾你翻屋企写张挥春翻去交功课噶嘛。 系系系，哇！呢、這个唔知道今时今日有冇呢个， 我谂有 嘅，良好嘅传统可以伸延落去啦。嗱，总之即系写毛笔字嘅时候咧，加几滴啊呢个白醋咧。 去磨墨咧，就可以写出嚟啲字咧啊，又唔易甩色，又亮又丽啦。好啦，最后讲多一个啦，因为始终有六十几个咧白醋嘅功能啊，真系讲到八点都未讲得晒吓。就系咧啊，如果你有啲用旧咗嘅铜器啦、铝器啦，咁咧都可以咧搽一浸嘅呢个白醋，咁啊再用水洗咧，咁就容易咧省令啲污渍噶啦。 咁其实攞嚟清洁家居都得，例如系洗下啲炉头啊，或者系咧如果啲窗花或者窗框咧嗰啲边边位咧，有啲咁嘅污渍都系咪可以用白醋嚟洗咧？ 系啊，就系琴日开咗一盘呢啲白醋，就系洗呢啲炉头啊，同埋洗下嗰啲叫叉啊、匙羹啊嗰啲咯。因为嗰啲就其实一年用一两剂嘅啫嘛，即系叉啊嗰啲铁匙羹嗰啲咧，屋企其实用得唔多嘅，最常用都系用筷子啊嗰啲嘢咧。咁但系你见到啊，横掂都洗啦，咁你就开一盘呢啲白醋咁浸浸完之后省咯。几疗愈啊！其实个过程， 同埋都简单啦，即系容易揾到嘅、买到嘅一啲嘢嚟嘅。 系咁啊，逐啲逐啲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大扫除啊，或者清洁屋企嘅小贴士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7:12啊，这个时候讲下交通有 Didi 啊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 ，Didi 先讲下交通嘅情况，你听下先，唔该。 好啊，咁啊，恒常嘅隧道开始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去到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啦，排到去果栏，咁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都开始咧车多繁忙啦，咁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 咁其实呢几日咧都讲紧啲预备过年嘅屁过年嘢啦，咁样啦， 系啊， 又话清洁，又话剩，又话买花啦。喂，讲开买花咧，近排咧，即系虽然依家头先阿 Didi 讲嗰啲位咧，啲塞车位咧都唔系好塞吓，但系一到晏昼咧， 哇， 花墟个位咧好似停顿咗个世界， 晏昼同夜晚开始繁忙， 四五晚灯都过唔到啊！你想上佢上边嗰、那个即系乜乜酒店对面嗰个天桥啊，喺个油站嗰度咧，好似停止咗，起码15分钟先过到嗰个位啊，去到弥敦道啊。 系啊，年年都系咁噶。 系咪年年都系咁啊？系啊， 咁啊好咯，啲节日嘅气氛嚟噶嘛。 系啊，塞车都希望大家多啲耐性啊。 系啊，冇 错。可能真系好多朋友去，买翻盆年花先，尤其是过去嗰几个月，可能大家压抑咗嗰个买花嘅购买欲啊，即系唔系好够胆出太子啊、旺角，依家见，喂，冇事冇干咯，快啲整翻盆吉翻屋企先，咁样系咪？ 大家开心啊，最 好 系咯， 可能都系咁啊，咁啊，最紧要开心，唔该晒 Didi，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请埋阿彭爷出嚟先，彭爷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巴比，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喂，正话欧你讲嗰个咧，花墟嗰条天桥系咪太子道西天桥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唔识讲嗰个名啊，所以咧我又唔够胆讲。 我好熟啊， 系咩？系啊， 我行太子道西上桥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就系嗰一条咯。总之喺个油站咁样上去，即系隔篱嗰度有条天桥 上桥啦。 系啊，即系要搭嗰条啊，如果唔系劲塞车啊，而家花墟真唔掂啊。 你唔好话，而家咧啲朋友咧，佢哋唔会话净系咧，会买完花之后咧就去搭的士，捧住盆花翻屋企。我见过咧，好多时候咧，小巴咧，就算公共交通工具咧，啲朋友仔咧都系自己捧住盆花咧就去搭巴士啊，同埋搭呢个小巴噶。 哦，咁 我会惊，喂，你唔惊盆花逼烂咗，拎翻屋企唔好意头嘅咩？ 系咯，但系有冇咁嘅情况？隔篱有冇啲朋友话啊，你啲花好靓咁样，有冇啲搭嘴人嘅？有冇啲搭讪人出现？冇嘅，系咩？ 啲人会心里边咁谂咯，哎呀，真系要翻去护住盆花。咁算咁样啦， 呢个就系传说中嘅护花使者系嘛？当然我哋有讲， 呢轮会大家帮帮手啊吓！如果真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好啦，讲翻天气先吓。今朝早上咧个天色咧就比寻日好、啊，光咗啲啦。啊，寻日同样时间咧就比较咧系天阴阴啦，云又多啦咁。嗱，今朝早咧个云量咧都系咁多下嘅，但系咧就偏向一啲云咧就系薄啲嘅。 你所以見得到咧後邊嘅藍天底啦，咁亦都咧雲量咧冇尋日咁多咁厚啦，咁但係望向遠處山頭啊啲高樓大廈咧，依然都係有嗰陣薄霧嘅，我相信都好似常態一樣啦，要去到咧晏少少，可能十點打後啊咁樣咧，太陽真係走曬出嚟嘅時候咧，呢陣嘅咁唔清晰嘅煙霞咧就可以驅散咗噶啦。咁今朝早咧，如果你喺路面上面行啊，喺街度行嘅時候，都會感受到咧有啲涼風咧係一陣。一阵咁样吹埋嚟啊吓，咁又唔算话好猛嘅猛烈嘅北风咁样，系少少凉浸浸嘅风咁吹埋嚟，其实系舒服嘅。即、系当你咧又赶住要翻公司啊，急急脚喺度路嗰度咧劲步咁嘅 feel 嘅时候咧就啱噶啦，呢阵风就凉啲啦，唔会咧搞到你觉得热辣辣咯，几舒服嘅，咁享受一下啦。 好啦，唔该晒彭爷，咁啊一阵见你啦，拜拜。系咁啊，同大家咧睇埋啊今日嘅天气先啊，今日咧初时咧部分时间系多云嘅，天气清凉啊，日间咧大致天晴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啊，离岸咧风势就间中清劲啦，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多云啊，明日咧风势较大嘅，依气温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0%啊，好啦，今日嘅晨光大学咧就系讲下楼啦，讲下边度嘅楼咧，讲下咧，哇，天水围有个新盘都好长旺，究竟咧啊当地嘅楼市咧啊今年嘅走向又会系点咧？即刻请嚟房地产达人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今日系星期二啦，继续啊！晨光大学咧有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啊，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Joyce 踏入2020年咯，咁啊新盘都几畅旺啊，讲紧咧就系天水围嗰个新盘就湿地公园嘅，咁有啲之前有一个故事系咁样嘅，都系听朋友讲啦，天水围湿地公园，因为咧天水围咧好耐啊，都已经咧冇叫做供应啦，咁大家睇下，喂佢第一口价单咧就等于呢个嘉湖山庄嘅二手价喎，咁样哇，如果你二手嘅价位可以买到新盘，系咪好正咧？咁样就是、一个咁嘅招来咧，就令到哇头一阵咧都爆一爆飞咁样吓， 好爆啊！其实诶呢一个盘咧，我哋即系都好多即系朋友啊、学生都听到啊，话有即系啊冇盘嗰边吓，咁亦都个价钱听落好似好平啦。咁当然啦，天水围咧确实。好耐饿咗盘好耐啊！咁但系咧就始终都系天水围啦，仲要去到湿地公园啊！咁、我哋通常旅行先去嘅地方啦吓，咁但系就而家就住入去啦。咁佢一定要开口好低嘅价钱啦。咁其实你话系咪话真系好平咧？即系见仁见智啦。咁因为始终佢个地方系偏远啊，咁同埋咧即系发展商买翻嚟当日啊，都亦都好平啦吓。咁所以即系喺咁即系佢本身嗰个面粉价咁平之下。面包价都相对平啲啦，咁同埋咧嗰边咧个地理位置咧，其实又唔系话我哋想象中咁方便嘅。如果大家真系去过嘅话，咁其实喺我角度啦，如果真系用家去住咧，真系必须要考虑清楚咧，你能唔能够咧抵受到咧，即系每日啦吓，起码即系超过一个钟嘅即系来回啦。因为我都同我嘅即系学生讲，如果佢哋系谂住自住嘅，纯粹话我贪平嘅，咁入咗去，咁但系如果你每日即系来回一段长时间。其实好多时就算你买二手啦，侧边嘅家户都好啦，佢哋都搬翻出嚟住最后吓。咁、除非你系退休人士会好啲，系啦，因为家户好多退休人士噶嘛。 吓 咁、但系如果你话投资嘅话咧，其实个价值就更低啦，因为始终你投资即系希望好多人去租用啦。咁但系嗰边其实系用家主导嘅地方嚟嘅。咁、你话喺入边会唔会有人租咧？咁相对对于市区嘅需求量咧？就低好多啦。咁 for long term 啦，你话楼价咧会唔会话大幅升值咧？我只可以咁讲啦，即系里边虽则话盘少啫，其实未来嘅发展啦，其实都系会主要喺即系新界啊，甚至乎即系你话嗰边嘅地方会继续开发咧，系绝对会有嘅。咁啊，只不过呢个啱啱开始出炉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用头先嗰两句啊，哇，嗰边冇盘，咁冇盘唔代表 咁多年冇盘啫，唔代表第时冇盘啊嘛。 表嚟紧十年冇盘啦，可能佢而家先系一个开幕啦吓。咁、即系等于同当年将军澳一样啦。将军澳都好多年前，好多人问我啊，应唔应该买啊？嗰个时刻吓，咁、当然嗰时我就话，如果有其他选择嘅，可以唔拣啦。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已经差唔多啦，即系佢啊七七八八啦，咁就冇问题啦，即系个供应冇啦，差唔多。咁但系始终新界区咧，尤其是嗰笪地方啦，咁其实佢未来咧都会规划好多唔同嘅新嘅物业啊发展啊。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纯粹因为价钱平而买咧，我就咁睇啦，即系投资物业咧，唔系话平就去买嘅，系嗰个价值咧，系咪能够可以即系睇到未来有投资大趋势啊？即系或者佢嗰个方向系好明朗啊，亦都知道系有潜力啊，我哋先至买嘅吓，即系贵少少唔紧要嘅。咁所以咧，就我又奉劝啦，啲朋友啦，就便宜莫贪啦，呢个就 系如果投资嘅角度就便宜莫贪啦，但系如果有啲朋友譬如换楼客咁样，咁啊绝对都系抵玩嘅。我估佢爆飞嘅原因其中一个可能就除咗一啲叫做年轻上车客之外咧，园区安置自己嘅居民咧就多啲，可能楼换楼就相对会多啲，会唔会啊？其实阿 Joyce 呢个情况， 其实咧，我想讲嘉湖嗰边都其实嗰个物业量咧提供供应咧，唔系咁缺嘅。以我所知，无论两房同三房咧都充裕嘅，而且价格一向都唔高嘅。即系你就算比对翻可能屯门区啦，咁其实佢都系相对偏平啦，本身已经系偏平噶啦。咁所以你话买入边嗰个嘅人系换楼，咁佢哋一定对于系市区系冇需求先。咁亦都可以咁讲啦，佢哋系即系好中意嗰度嘅环境。咁其实已经收窄咗嗰个客路范围啊。咁始终。是只有一小撮人好即系中意啊，熟 可能好熟嗰个环境，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是、哇，好觉得个湿地公园咧就地运去到嗰度咁样，系啊，或者日日都要入去跑个圈嘅入湿地公园先系即系钟情此地嘅人咯，系 咪啊？咁所以除非你话我本身系周边区住开嘅，亦都好习惯嗰边嘅交通，我觉得冇问题嘅。咁但系始终较远嘅地方咧，我成日都叫啲即系朋友啦审慎先，因为咧即系。我都知一见到啲装修好兴奋啊，见到价钱好兴奋， 又或者见到发展商都话、哇，即系呢个发展商都入到去踩只脚入去咯，咁样究竟系咪之后会形成一个商圈咧？呢、這个发展商嘅一啲举动咧，成日都令到大家有一啲莫名嘅憧憬同埋莫名嘅遐想添啊！直情系 会嘅，系啦，遐想啦，只可以话，但系实际咧，我哋真系要行入去睇下，咁啊感受咗之后咧，觉得真系适合先买啦。始终你话虽则佢系比市区系平开售啫，咁但系其实佢同入边嘅价格系即系差不多啦。始终你话收楼嘅时候，大家都是二手咯，咁二手嘅时候，大家就要竞争。咁其实里面个盘源唔系，即系唔系话系我哋想象咁缺乏咯。咁所以大家要审慎啦。 系咁啊，投资者以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听得明阿 Joyce 咁样讲啦。最紧要就系、是，其实入到天水围咧。都真係好多地嘅，所以呢每一年呢喺个叫做财政预算啊，以至呢出嗰、那个政府嘅 policy 出台嘅时候呢，成日都话政府唔够地呢，我係每一次我都有啲拗头㗎，去到嗰啲位 当 呢，因为我每年呢都会入去天水围跑一次嗰啲跑步比赛㗎嘛，咁、我就觉得哇，首先你入到天水围已经超大啦，即係讲緊个地方係好大啦，同埋呢未起楼嘅地方真係有好多囉，同埋佢更加多地方可以起啲，譬如佢个公园可以起到好大嘅，因为佢真係多地啊，你对比市区呢，同埋你点对点呢，你咩为之大呢，你出错一个路口呢，你兜好耐先去得翻另一个位咧，你就知道嗰地方真系好大咯。 系啊，大家明啊吓，竟然香港地方有个系好大嘅地方啊，啊呢个就系天水围啦。 系， 所以真系要行入去望一望一次，大家就明白晒。 系咁，即系如果对比，譬如近少少元朗以至屯门，再比对天水围，阿 Joyce 你都会几建议？如果大家真系好钟情新盘嘅话，嚟紧譬如元朗或者屯门有啲新盘，你都觉得可取啲，相对天水围。 系啦，即系可以。可以买翻出少少啦，因为其实我深信啦，即系其实发展商嚟紧开价咧，都会较为克制啲嘅，唔会话进取价嘅每一口都。咁亦都咁讲啦，即系好多人都睇，新年后个市况会系点样啊？咁我觉得可以即系。 留意下即係個情況而再入市，因為始終都大喇喇好幾百萬咁。 係就唔使急於喺兩三日之間決定啦，或者啊都叫做樓市暫時呢刻都係收路 feel 啦。咁啊，等過完農曆新年之後咧，啊我哋再睇多啲咧一啲新嘅樓盤嘅。係 擔心一定有樓賣嘅。 係啦，只要你夠實力嘅話，係啦咁啊， 保留實力，冇買錯盤先。 係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永思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学， 极地和赤地，仿似两种人，若突然接近，定会惹灾祸。炎夏结霜，中画面太不相衬，但我竟能被你吸引。寂寞陪我坐，因有你光临，但未能高攀，欠缺爱恋魂，难入你心，会激起太多公愤，做你恋人要应付太多厄困，从旁待你好，我与无言奉告，相识得太早，怕燃起更加早，情缘像泡影，怕动人承诺我都相恋沿途，荆棘满布，怎么到老？自问曾去做相爱那种人，但是仍灰心。那有侥幸，横越雪山，有多少用这命途短送做你恋人，要努力更多。我爱你，我都坚信，为何待我好，你是如何做到？喜欢得太早。 名字叫做高举爱，唱的是 Geddes 李靖君。啱，屋恋咧何须大呢，咁不过咧都要两口子开开心心先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不应该再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在半年度汇率报告中指出，中国在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作出可执行的承诺，压抑竞争性贬值。又提到中国需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货币持续疲弱。认为随着时间发展，经济基本面好转和结构性改革将会支持人民币升值。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华盛顿访问，期间会与美国签署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英女王表示支持哈利王子和梅根展开新生活的意愿。英女王和皇室成员举行会谈，讨论哈利和梅根未来和皇室的关系。英女王的声明形容会谈具有建设性，虽然期望哈利和梅根可以全身保留皇室成员身份，但尊重和明白两人追求家庭生活独立的意愿，又同时是皇室的宝贵成员。英女王承认是难以处理的皇室家事，希望未来几日，相信未来几日可以作出最终的决定。较早前，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发表声明，否认传媒报道哈利计划从高级皇室成员身份退落嚟，是由于不满威廉的霸凌行为，形容有关报道冒犯。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要求共和党温和派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施压，容许证人在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审讯中作证。他为国会议长波洛西未有将两项的弹劾特朗普的议案送交参议院辩护，声称波洛西只是期望参议院的审讯能够有更大的透明度。希夫又表示不会支持特朗普要求传召前副总统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作证，因为审讯是针对特朗普并不是拜登。昨天在马来西亚遇到车祸的日本羽毛球手桃田贤斗，消息报道他需要养伤至少两星期。桃田贤斗联同助教、物理治疗师等，昨天凌晨搭小型旅游巴前往机场的时候，撞向前面一架货柜车，旅游巴司机死亡，其余伤者轻伤送院，情况稳定。日本羽毛球协会话，桃田的下巴和额头都有轻伤，但没有消息话他如早前报道所讲的鼻骨骨折。世界羽毛球前一哥马来西亚的李宗伟都有去医院探望桃田，他向传媒引述桃田的教练团表示，桃田需要养伤至少两星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听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返平石，跟着龙窝村一带车多。旧清水湾道落返平石，龙尾就去到德望学校。太子道西天桥去返旺角，跟着路明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返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元朗公路出返九龙，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一齐打得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没家禽，带着了入境要想想，掩疫身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治安，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 Johnny 事务所 Alas 1999年11月3号出道，全新的作品亦都是出道作 Alas 做底，然后重新编曲监制，樱井翔有份填词的。Music Video 方面更加tie up了海贼王 One Piece， 联同他们2019年 Alas 20周年庆典一起推出全新的作品 Alas Reborn。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蓝》，Alas Rebor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早晨啊，7:37，系啦，咁啊，可以同大家咧讲翻咧有啲射击练习嘅报告，咁啊属于今日嘅。今日咧上午8:00啊，至到晚上9:00啦，青山靶场啊进行呢个射击嘅练习啦。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啦；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嘅。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樣地啦，啊，仲有嘅，今日咧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啦，粉嶺新圍大嶺靶場啦，進行呢個射擊練習啊。日間練習時咧，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咧，該區附近咧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嘅。各界人士咧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啦。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早晨7:38啊 ，Bobby 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啊，今日国际新视野带大家去下日本啦， 咁好 系啦，今年咧2020年咧都有好多嘢睇啊，除咗咧呢个东京奥运啦，咁啊日本咧仲有好多叫做地貌啦，以至咧花花树树草草木木咁好值得睇啦。喂，日本啊气象株式云社咧已经株式会社 ，sorry 啊，已经咧喺1月9日咧预报啊2020年咧第一波嘅樱花前线预告。到咯，咁样咁即系话，喂，中意赏樱嘅你咧，就可以留意住以下落嚟呢个时间表啊吓，咁啊，东京嘅樱花咧，3月19日咧就开始开花噶啦，咁啊会有一个初见嘅情况啦，系嘛，花见嘅情况啦，咁啊京都咧就耐少少啊，3月23日啊吓，咁就可以睇到樱花咯。咁问下 Barbie 先啊，啊自己对樱花嘅感觉啊。啊！你中意樱花多啲定系红叶多啲咧？因为两种都好靓嘅。 我会中意樱花多啲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又真系未试过去赏樱，反而咧红叶咧就唔系喺日本睇过啦，喺香港睇。 系咪喺长洲嘅关公亭嗰度啊？ 樱花就系长洲关公亭睇过啦。咁红叶都有喺香港睇过嘅。咁、 红叶就喺元朗嗰啲位置大堂啊。 系啦。咁、但系真系都想试下搵一年咧去睇下樱花嘅，因为咧都成日听人哋讲话咧，话樱花嘅季节咧其实系真系好靓噶嘛，无论系日头睇啦，定还是系赏夜樱咧，影出嚟嗰啲相片咧都好靓。 系啊，特别系赏夜樱啦，咁、日本人咧就好识喺个美感嗰度啊，或者视觉嗰度咧提供一啲咧多啲嘅享受嘅、其实。 花咧靓咧或者盛开咧，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嘅。你偶尔咧可能睇下，喂，譬如香港某一啲公园，譬如我自己住嗰度附近咩南昌公园都会有个黄色花海噶嘛。咁、但系佢唔会噶嘛，你日光嘅时候你有得睇就睇，你夜晚黑唔会有啲射灯，即系佢可能黄色再加求其啦，另外求其五颜六色咁样啦，就整到哇！你睇下呢个咧就系花海隧道啦咁样，就冇嗰下即系嘅心思出嚟噶嘛。 即系唔会再打灯啦，可能我哋比较环保啲。 咁但系唔可以咁讲，我宁愿幻彩揈嚟揈去嗰啲，可能喺啲公园喺啲公园嗰度整，仲靓到未顶啊吓！好啦，喂，但系日本人咧就会谂好多唔同咧，关于樱花嘅商机啦，以至令到成个观感啊、影相啊、拍片咧，都令到你哇觉得咧系四个字啊，赏心悦目嘅。咁、特别如果呢个时间，譬如樱花季节去啦，咁你会有特别嘅一啲樱花酒啦，其实好明显嗰啲樱花酒咧就有少少樱花味嘅啫，咁、但系咧就有两片樱花咁嘅粉红色咁样，咁你就会觉得哇好靓、要买翻去做手信、送俾芭比先，或者送俾彭爷先，送俾小白先，咁你已经有一个叫做购买嘅冲动出现咗咯，系好强劲嘅，咁佢又有啲叫樱花嘅茶果咧。即係總之佢有啲果子啦，咁又係有一兩片櫻花咁樣整咗落去啦，跟住咧你就會即時，哎，好好喎、呢啲叫做櫻花期間限定喎、咁又買翻嚟香港。 呢啲季節真係好犀利，日本人咧，我覺得生意頭腦亦都係叻嘅，因為咧，譬如三月啊、四月咧就有櫻花啦，咁有好多櫻花系列嘅商品啦、咖啡店嘅一啲杯啊，或者係文具啊，甚至乎係潤唇膏啊、化妝品啊嗰啲咧，全部都會同櫻花有關啦、 哦。真係㗎， 即係嗰啲圖案啦咁。咁、我咧就都喜歡咧會留意呢啲嘅。因为我虽然咧就唔会赏花啦，但系我会托人帮我买呢啲咁嘅商品翻嚟嘅。上一季冬天嘅时候咧， 犹如自己过喺日本嘅生活咁样。 系啊，上一季咧就流行呢个抹茶，即系冬天咧佢哋好中意泡抹茶咧，就唔系好似我哋谂嗰一种咁，而系咧有少少泡沫嘅抹茶，即系佢个面头即系有啲特别嘅抹茶粉咧，佢哋泡出嚟咧个面头咧系有一阵嗰啲叫做 foam 啊，即系好似啲咖啡咧 cappuccino 咧上边嗰阵泡泡咁样系啦。咁咧就佢会出咗呢一种嘅味道嘅好多商品啦。咁我自己买咧，我买咗咩咧？我买咗润唇膏翻嚟试下。 几好啊！ 系啊，咁啊成日都好似有嗰一阵嘅日本抹茶味系啦。咁佢又同我哋就咁冲嚟饮嗰啲有少少唔同嘅。 忍唔住呢啲太甜啊，或者太有味道嗰啲润唇膏咧，忍唔住劲舐个嘴好。 都有时会同埋闻下咧，都觉得好似有时止下肚饿。 系啊，都几有趣啊咁啊 ，focus 讲翻咧呢个全日本咧最早开樱花嘅地方啦，今年嚟讲吓就系东京啦，同埋高知县嘅咁啊，预算咧都系喺3月19号左右开花啦。之后咧嘅时序咧就会迁到去啦，啊小白好熟嘅地方福冈啦，跟住就有名古屋啦、广岛啦、京都啦、大阪啦，最后咧就系去翻东北部嘅宫城啊、青森啊，以至北海道嘅札幌咁样嘅。每年咧热门嘅赏樱地点咧都系关西地区噶啦，开花时间咧就同咧往年咧就稍微早咗少少啊，3月23号到咧就会见到咧满开啊，或者见到咧已经有纷飞嘅樱花咁样，哇写都写得好鬼诗情画意，即系你呢啲文字报道咁样，其实都哇好正、啊，我觉得即系好想自己都飞去睇樱花睇一转啦吓。 我听你讲到我都想而家即刻买机票。 虽然我唔系嗰啲樱花爱好者嚟嘅，亦都你叫。我咧去到嗰啲譬如櫻花公園咁樣，譬如成日話奈良可以睇櫻花咁，你去到哇有鹿仔又有櫻花睇咁樣，哇一舉兩得咁樣。但係就算去到嗰啲地方咧，我估啊嚇，我都係影一兩張相，即係 set 咗部機咁樣影一兩張相，跟住就作了吧，跟住就已經離開。我冇乜耐性嘅，其實行嗰類即係齋睇花嘅一啲公園咁樣咯。咁所以都係 art like 比較多嘅。我自己就即係你話好似日本人咁樣行張地席，跟住大家飲下酒啊，食下甜點啊嗰啲咧。 我覺得太奢侈了，特別在日本呢。日本你去到日本的時間要過得快啲，因為太多景點要跑呢，太多嘢想買呀，太多嘢想食呀咁樣啦。咁好難慢落嚟呀。你係咪都係咁呀？即係每次去到日本都係勁匆忙呢，你叫你叫做好合意咁樣過一個下午，係頭先咁樣啊，有啲花瓣飄落嚟，跟住呢同自己喜歡嘅人喺嗰、那個叫做行將嗰啲地氈啊、地脊嗰啲出嚟，跟住喺度飲下咖啡、飲下茶。 我就未試過啦， 係咪？你話期待呢個 走馬看花式嘅咯，因為我去嘅次數比較少啲啊，咁就想盡量涉獵多啲嘅景點同埋睇多啲嘢。咁我中意影風景相嘅，咁但係因為咧之前兩次都係同女女一齊去咧，咁變相就多數要影埋佢咯，咁亦都要睇住佢啦，咁啊更加睇唔到嘢啦。咁所以咧就我話齋真係嘅，有啲走馬看花式。就睇唔到牆，亦都唔可以話好靜靜地咁樣享受一個下晝咁樣咯。 今日咧就係1月14日啊嚇，咁頭先話咧，喂，如果要睇櫻花咧，3月10多日就有得睇啦，啱啦啊，大概有兩個月時間俾大家可以準備一下啦啊，今年啊2020年嘅櫻花之旅啦噃。以為我播櫻花樹下咧。唔系啊，我播樱花树下嘅续集《百年树木》。 联想校友会的周年宴，即将跟你遇见倾。令我红起一张脸，幼嫩得比未昨天。残酷地再见，是你显得礼貌谦谦。故事也许终结10年，而没太多需要挂牵。怎用最奢侈的怀念，好好给你实践，这是我无止青春的极限。跟你没发展，情路越行越远，几多对象相爱和情变，沧桑你万次，你唇上香烟。在最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错爱，若有无奈，只有用新的爱情来做替代。若看不开，只不过从此没有这么紧张。一段爱未曾捉紧你，那样放开面对我成长，必经斗幸福竞赛。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在人海再遇，说一些大概。你要走，我要追车，彼此生存路线各有月台。用你今天的微笑，报应一次合照镜，令到回忆都给污染了，真相被揭晓，原来是唯独我此刻带着苦笑来凭吊。这一层玩笑，漂亮的足照，在最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若有无奈，只有用新的爱情来做替代。若看不开，只不过从此没有这么紧张。一段爱未曾捉紧你，那样爱 精彩。 听过有张敬轩的《百年树木》，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OK， 是时候咧，同大家总结一下咧英超嘅积分榜先啦吓，遥遥领先啊，61分，佢哋系利物浦啊吓。基本上咧夺冠啊冇乜悬念噶啦，第二位咧因为李成啊输波啊吓，咁啊曼城啊另一个城咧就爬咗佢头，47分排第二啊吓，讲紧咧曼城啊6-1啊，哇作客6-1啊，血洗啊，直情要用呢个字血洗维拉，咁啊阿士东维拉咧即系主场嘅球迷咧都好嬲啊，嬲到咧基本上咧想搣烂自己件波衫啊，究竟主队点解会啊系咁俾人疯狂入球咧，无他嘅，因为咧。又是他啦，阿 Guelu 啊，阿古鲁啊，连中三元啊，协助曼城啊作客啊，血洗维拉。咁睇翻咧，英超历史上边啊，系历史上边啊十大最多嘅入波球员啊，系时候同大家咧温故知新啊。第一位咧，都系好多朋友劲中意佢啦，就系咧舒利亚260球啊吓，累积260球。第二位咧系佢啊，佢都有踢紧打比棍依家，佢朗尼啊208球啦。第三位咧就系高尔啦，187球啦。第四位咧已经去到阿古路咯，177球啊！嗱，值得留意咧，头嗰三位入波最多嘅球员咧，都系英格兰嘅球员嚟嘅。咁啊，第四位咧就系阿根廷嘅球员阿古路咯。咁其实睇翻十大入球嘅历史入球最多嘅球员入面咧，得两位啊，唔系属于英格兰嘅球员嚟嘅啫，就系第四位嘅阿古路啦，同埋第六位嘅亨利咯。因为再数落去已经系林伯特啊、科拿啊、咁啊、奥运啊、费迪南啊嗰啲咯球员啦吓。咁所以睇到阿古路嘅成绩都。真系几厉害，不过你话有冇能力追到舒利亚，真系就难少少，因为舒利亚真系大家知道佢踢纽卡素嘅时候，真系即系踢嘅时候都有一啲一夫当关嘅味道咁样啊，所以咧即系基本上个入波嗰个叫做功能咧，都要佢一个人承担晒咁样，但系始终喂曼城呢个球队有咁多入波嘅叫做进攻点，就未必。个个球球波咧都传送到去阿古路嗰度啊，可以俾佢入波咁样啊。咁啊，英超又讲住咁多先啦，转个角度咧，睇下咧世界羽毛球一哥啊，日本球手咧姚田彦斗啊，咁啊啱啱赢咗咧马来西亚大师赛冠军啦，点不知咧，哎呀，星期一凌晨咧即刻咧有啲问题，佢咧搭车嘅时候咧去到吉隆坡嘅机场途中咧遇到车祸啊，咁啊司机咧就直情都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添，咁啊，姚田彦斗咧就直情面部骨折啊，咁啊执身材啦，至少执翻条命啦。咁当然呢啲叫做人祸或者呢啲意外嘅嘢就冇人想嘅。咁但系有冇机会影响呢位咧羽毛球坛一哥咧？今年啊，即系叫做进攻呢个东京奥运咧，估计都影响都几大啦。暂时咧就未有进一步消息啊吓。至于意外咧，系震惊成个羽毛球坛嘅。咁啊，马来西亚嘅名将李宗伟啊，同埋咧首相夫人啊，即系马来西亚嘅首相夫人咧，都先后去到医院去探望啦。咁所以李宗伟之后就向传媒就透露啦，姚田咧就受伤系轻伤嚟嘅啫，咁样咁啊，预计都要啲时间康复。咁啊，希望。佢咧完全冇事啦，咁啊打场好波啦喺东京奥运嗰度，咁啊转个角度又讲下另一啲嘅体育资讯，系咪啊 ，Barbie？ 嗱，其实咧讲到咧东京奥运咧，好多人都会好关心到底咧香港咧有冇运动员可以再帮我哋攞呢个嘅入去参赛嘅呢一张入场券啦吓。咁啊讲翻啦，其实咧东奥咧男女嘅团体赛咧，咁啊讲如果系花剑方面咧，就共设有8个名额嘅。咁奥运排名咧头4名可以直接咁样晋级。咁其余嘅呢一个 就由四个名额咧，就由四大洲排名最高者拿下嘅。咁另外咧，团体赛入围队伍咧就能够自动获咗三席冬奥个人赛嘅资格啦。咁所以话咧，都系兵家必争之地嚟噶。咁啊，讲翻咧由张家朗领军嘅男子花剑港队咧，周日就喺新一年嘅呢一项赛事嘅花剑世界杯巴黎站咧，虽然只系得团体赛嘅殿军，未能上颁奖台啊，不过咧奥运排名咧就成功升至第四。咁所以咧，如果下个月咧喺开罗站兼东京呢个奥运最后一场计分赛保持佳绩咧，就有望历史性咧咁样拿下奥运团体赛嘅入场券啦。咁啊，希望佢哋成功啦。 系啊，咁啊，香港加油啊，俾心机啊吓，咁期待咧嚟紧嘅东京奥运咧睇到更加多咧香港嘅选手朋友咧为到啊香港去争光啦。名字叫做《四书五经六欲七窍》啊，唱嘅系 Alfred 许廷铿。最近八点钟咯，同大家咧快速睇下天气先啊。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噶，日间咧大致天晴啊，最高气温大概21度啦。依家气温18度啊，相对湿度咧79%，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 讲嘅鼻骨骨折。世界羽毛球前一哥马来西亚的李宗伟都有去医院探望陶田。他向传媒引述陶田教练团表示，陶田需要养伤至少两个星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05，瑞士法郎0.971，澳元0.691，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03点，升1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9美元，卖出1,544.43美元。天气方面， 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今朝早清凉，市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7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听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跟你说，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跟住大学港铁站第一、第二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队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返平石，龙尾就去到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返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龙盘苑。窝打路道去返沙田，近住律伦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亚街路街。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出返九龙，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挤塞。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音乐， 音乐， 音乐，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黄天怡。一个好的歌手就是带着他的理念一直做好音乐。 我是普通话台的 Benny 叶宇波。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是不会当唱歌只是一份工，而是当唱歌是一份使命。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CIBS 街市嗰啲豬肉啊，全部擺曬出嚟。咁你印度翻嚟嗰陣時，你唔習慣睇呢啲嘢，行過都會揞埋個鼻行。 Hello， 他來自哪裡？ 喺好耐好耐以前，我哋嘅神曾經保護過我哋呢片土地。 妖魔開始肆無忌憚，橫行霸道，烽火連天。 今晚由我講俾你哋聽。 印度人講故仔。 Namaste。 CIB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啊，好 好叹咁样，啊一声咁又嚟到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啦，八点将近搭二个字啦吓，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呢一个节目啊吓，咁啊而家咧换咗多一把声音啊加入，我系彭仔程振鹏 ，Barbie 早晨， 早晨啊彭仔。 系啦，咁阿 O 咧亦都喺度准备紧咧，我哋余下嘅一啲嘅节目内容啦。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去到啊有18度啊，相对湿度咧78%嘅。咁啊，呢一个温度比起寻日嚟讲，同样嘅时间咧算系低咗啲咁咯。吓，我记得寻日好似有19度上下嘅吓。咁啊，今朝早咧出门嘅感觉究竟点咧？觉得真系。是够冻啊定还是咦都好和暖啫吓。咁啊但今日嘅天气预测整体会系点呢 ,Barbie 吓。 嗱今日呢早上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呢都系大致多云，明日风势会较大喎。 风势较大咁啊注意，可能一翻起风上嚟呢又再冻啲都未定。越嚟越呢喺度諗緊呢就系、是、到过农历新年嘅时候会唔会真系再冻啲咧？因为如果感觉到咧，因为做冬嘅时候系几热下嘅，咁啊，所以就都谂紧嘅，会唔会真系会再冻啲啲咧？咁啊，大家可以注意住天气嘅变化啦。今朝早咧，我啊听阿 Barbie 咧同埋阿 O 咧就讲到话开始咧要执嘢噶啦吓，因为大扫除啊嘛，咁啊都系都好流行咧断舍离呢一种嘅执。屋嘅哲学啊，咁今朝早咧，你喺度讲紧嘅时候咧，我都心谂啊，我真系又做咗一件咧，我自以为好聪明嘅事啊，咁样 啊，系咩事啊？ 系啊，就系咧，因为最近咧就托阿 Barbie 咧帮手咧买咗一个嘅夹公仔机啊嘛。嗰个夹公仔机咧，我哋咧就放咗喺呢一个二台嘅办公室嗰度啦，好高兴啦。咁咧、 啊， 经常咧都有啲朋友就话啊，点解你会买个夹公仔机啊？咁样。跟住我一讲完我嗰个背后嘅理念之后呢，哇，个个都觉得你真係有啲就觉得啊你真係好聪明喎、咁样。有啲就话你真係好贱。究竟发生咩事呢？因为好啊，嗱，买咗夹公仔机都系一件事啫、另一件事就是你去边度搵啲公仔嚟俾人夹啊，或者你搵啲咩礼物俾人夹啊，搵啲乜嘢俾人夹。我话。冇啊！我屋企好多唔等使嘢，又想抌，但系其实咧有啲咧即系新到咧，尤其是去完旅行咧，买咗好多啲手信，以为谂住俾边个俾边个，点知成年都冇见过嗰下边个咧？咁即系啲包装又未拆啊，又未成，嗰啲唔系食物啦。 系啦，好彩唔系食物啫。 系啦，即系其实我屋企太多一啲咧无谓嘢，同埋咧系好多公仔啦，然之后有好多咧都系未拆包装噶啦，系新速速噶。 我可以证实啊，因为咧即系暂时咧呢一段时间，我见佢每日都有啲新嘢 review 落去，咩种类嘅嘢都有啊。 系啊，咁于是我就咧将嗰啲嘢拎晒翻嚟咧，掉晒落个公仔机度，啲同事又好高兴、有阵时咧。有啲嚟行台嘅朋友咧，又好高兴咧，都走去夹鬼晒，哇哇嗱，几好，帮我清晒啲嘢。我哋咧得一个嘅 规矩， 得一个游戏规则就系、是，无论你夹到咩都好，你一定要拎走，唔可以俾翻我。 其实真系好聪明，但系你有冇觉得咧？你将你屋企嗰啲唔等使嘅嘢咧，其实系转移咗翻嚟啫。 唔会。 是 我冇再见到你喺我面前出现， 因为佢个流量去得好快 我真系入唔切货添啊！而家搞到我咧再有好起劲啊！一翻 又再 执 翻啲嘢出嚟 后咧， 你嗰度有咁快夹晒啦？ 系啊， 唔系嘛？ 系啊，我 你好大袋噶，你嗰袋。 系听众唔会知道，我都系攞啲环保袋咧，即系袋晒啲唔等使嘢。因为得闲咧，有屋企执下屋嘅时候，就将啲唔等使嘢咧发掘咗出嚟啦。然之后跟住再拎翻嚟电台，然之后再上课啦。我想讲咧，原来咧，当个夹公仔机俾人夹走晒啲嘢之后咧，跟住我喺度上课，我夜阑人静嘅时候，你走晒放晒工， 就喺度砌啦。 我就喺度， 好似嗰啲阿伯 咁，系啦，好似游戏机铺个阿叔咁样咧，原来系好治愈噶。 你系咪仲要特登谂下？等我留喺边个位置，等你夹唔到先。 唔系，你都傻嘅。我嘅目的系要去货嘅。 你有啲位置真系好难夹嘅，你摆得。 所以我咪开翻个机出嚟砌 砌 身， 過 容易夹咯。系咪好变态啊？系，所以真系有啲人又话：，哎呀，你真系好贱价噶，将屋企啲唔要嘅嘢拎翻晒翻嚟。 但系唔系，你嗰啲唔要嘅嘢咧，其实系好有用的。 梗系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要买好多唔等使嘢，咁梗系好败家、好破费啦！ 搵翻啲钱先， 需要搵钱啦！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兴阿 Kenny 同你倾下啲股市行情先。早晨 ，Kenny 你好。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先嚟啦，同大家咧就总结一下咧昨日嘅港股表现啦吓。寻日嘅个表现咧都算系咁嘞噃，升咗成316点吓。咁收报咧28,954点啦。挨近29,000啦吓，虽然未能突破，但系咧都好有盼望咁 啊。接近啦，系。 哇，我觉得鼓舞嘅系嗰个主板成交过千亿啦。 嗯， 系啦， 1,100亿。嗯， 呢个就重点啦，因为其实之前大家咧就觉得个市升啦，咁啊大系升都有啲美中不足，就个成交量方面咧好似就即系追唔上嚟咁啦。 系。 咁就咁当然咧，当时就系、是、即系都系假期嘅，啱啱放假关系啦，咁同埋都假期放假之前亦都系假期嗰个气氛比较浓厚啲，所以成交方面比较少啲嘅。咁、我谂就最主要咧踏入呢个2020年啦，翻嚟咧，咁啲基金经理啊、投资者方面重新部署今年嗰个系组合嘅话咧，似乎真係增加咗嗰個係香港個比重啊，因為你睇翻港股方面啦，喺舊年其實區裏面市場方面咧，就屬於算真係比較落後嘛，咁所以變咗就你睇翻美股話人哋即係不斷咁樣創新高，咁變咗就喺即係資金方面喺我哋嗰個比例一定係低啲噶啦，咁但係就踏入即係2020年方面咧，就似乎即係一片嘅情況都係景象，好似有啲希望咁啦。咁啊，所以又估值又唔係咁貴啊，咁隔離股，咁啊，所以變咗啲資金流向方面咧，就似乎多翻咗啊。 係啲啲基金經理嗰啲個個都差足電咁，好似即係投入市場。好啦，咁正話阿 Kenny 都有講埋，就美股方面係咧又表現又創新高喎、究竟即係嗰個動力何來咧？因為嚟緊咧，今個禮拜咧，其实就话有好多啲银行股啦，美国方面啲银行咧都会公布业绩，咁呢个又会唔会再将佢哋个指数再推高啲咧？ 业绩都有机会成为一个催化剂，因为睇翻美国嘅经济旧年其实真系唔差，你即系虽然特朗普就嗰、那个领导方面大家就好有争议性啊，但系你又真系不得不佩服佢咧，就系佢在任期间方面咧就无论股市啊、经济方面咧又真系 O K 嘅， 系啊，咁、即系做生意啊，真系做生意啊， 点起好多火头啊，点起即系周围去即系搞来搞去咁啦，但系你睇翻美国个消费市场又理想、啊，咁所以变咗就业绩上面嘅话咧，可能都会系一个催化。即系令到美股系再做好，同埋你睇翻今年咧就踏入呢个即系总统大选年啊嘛，即系去到呢个埋身噶啦嘛，咁我谂佢更加咧总统就更加会睇得紧咧，就系嗰个美股啦，你知佢嗰个政绩方面咧成日都挂喺后边就哇，我上任之后咧令到美股又升咗几多啊，嗰、那个经济又做得几好啊咁样，咁所以变咗今年可能美股方面咧都唔会差 啦。好啦，咁我哋又睇翻嚟香港呢方面咧，就因为咧，呢一个啱啦，阿 Kenny 咧真系要同我哋上一课啊，分析一下、就有关于咧恒生指数公司咧就发出咗一个咨询文件，咁就佢就住市场上边一啲嘅一啲而家嘅做法咧就进行想话系改革啦，咁又而家咨询紧，咁就五月咧预计就会公布结果啦，咁讲嘅，咁就住呢一啲嘅咨询改革嘅内容，以至到个方向，你有啲咩嘅睇法咧？ 咁当然其实就而家大家都系焦点就睇翻只阿里巴巴几时入恒指成分股啦，咁就过往恒指成分股上面嘅话咧，其实你睇到差唔多有呢个系我哋之前都喺节目分析过噶啦，有成50%咧都系一啲金融类股份嚟嘅，咁尤其是系好大部分啲中资金融类股份嚟嘅，咁就嗰、那個比重方面咧，就其實係大家會覺得比較係過重，因為你睇翻呢啲金融股咧係唔喐噶嘛，尤其是啲內人股係唔喐噶嘛，咁所以導致到恒生指數方面咧，其實過往一段時間表現方面咧 都是很平淡啊，同埋冇乜上升動力啊。 唔夠刺激。 咁但係隨住呢個係隨住呢個經濟個結構都轉變啦。以前我哋覺得銀行當然銀行而家都重要啊，但係以前覺得銀行方面咧就是百業之母啊嘛，係經濟嘅後水表嘛。哦、但係而家大家其實嗰、那個時代都唔同咗啦，大家日常用得最多係咩？就係、是、呢、這個科技嘢啊嘛，手機啊，就係、是、呢、這個微信啊，或者係內地啊，抖音啊，或者香港就呢個係 Facebook 啊，等等各樣啦、啊。咁、其實你日常生活用呢啲，咁所以呢啲係科技啊、新經濟嘅話咧，其實已經佔咗我哋嗰個係生活嘅比重好大啊。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如果你啲新經濟股通常都係同股不同權啦，或者譬如阿里巴巴呢啲係第二上市啦。咁、所以變咗就恆指服務公司方面咧就提出咗檢討，就係話將一啲係同股不同權、或者係第二上市嘅股份都可以納入做呢個係成分股裏面啦。 係、即係我哋咧都要追上時代嘅步伐啊！嚇、即係而家本身 呢、這個咧係、如果真係做得成嘅話咧係好重要嘅對恆指。點解咧？你睇翻而家恆指裏面咧就係、科技最大比重就騰訊，個市值係40,000+噶嘛。咁、但係咧阿里巴巴方面，你大家都知道騰訊對大市嘅舉足輕重嘅影響係好大，大家都會有目共睹啦。咁、你諗下，多一隻好似騰訊咁大嘅巨無霸入咗恆指成分股，咁你諗下恆指到時嗰個係波動性啊？或者系个深度啊，或者系市值方面咧，都会大好多噶、 佢唔使跑两步啊，佢就系发下条尾啊，都已经嘭一声，唔知去咗边个只系咪啊？ 系啊，即系你举个例啦，即系以前啊，恒指可能上翻30,000+，好似话好似老鼠拉龟咁样行得好慢，因为你有啲股拖住佢系嘛。咁但系你谂下，试想下，如果只只股份都唔好只只啦，即系好 即系靠两只已经劲咯， 好似腾讯咁样， 系咯， 咁行得快好多噶咯，可以。 咁又系，你就系睇翻寻日港股个表现咧，都系靠你腾讯升穿到400都已经喐得好劲咁样咯，系咪先？ 系啊，因为佢哋嗰个 volatility 咧，嗰个波动性大，同埋个 rating 咧比重又劲啊嘛，你。讲紧喐下都讲几万嘅市值嘅嘢啊嘛， 即系掉嚿大石落个水度，同掉粒石仔落个水嗰个涟漪都唔同啦。啊，呢一个好简单，咁又真系明白点解呢一个嘅恒生指数指数公司咧要系啊服务公司要赶住要整呢一个嘅咨询文件出嚟先得。好，咁我哋睇下日后佢嗰个改革如何啦。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啊 Kenny 邓星兴啦，就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咧，我哋系留待下个礼拜二先再同。你通话啦，多谢你 Kenny，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60秒， 介绍样嘢俾你啊，可以一次过满足你3个愿望， 新奇、好玩、刺激。 是创新突破共融啊！ 咁得意嘅咩嚟噶？ 是在1月13日同14日举行的第13届亚洲金融论坛。今届论坛主题就是重塑增长、创新突破共融。 哦，原来你讲紧呢个论坛，我都有留意啊。佢邀请到好多位嚟自世界各地嘅商界领袖，有环球金融专家、财金官员、商界翘楚同埋经济学家，一起探讨环球经济热话，探索新机遇。 今届仲请到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耶伦博士担任演讲嘉宾，他由2014年2月到2018年2月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成为第一位被任命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 除了耶伦博士，另一位演讲嘉宾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者阿巴希班纳吉，他会分析如何透过经济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推动相关金融改革。 个论坛喺边度举行话？ 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生命借可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是阿 Lam 林子祥的生命之曲啦，吃早餐啊，咁多位。生命 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今朝早啊，轮到阿 O 啊，要同阿彭爷爷讲样嘢喎。 系啊，早晨彭爷，早晨 Bobby， 早晨， 喂，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咁头先彭爷讲嗰啲断舍离啦，唔知迟啲嗰个夹公仔机会唔会夹埋嗰啲佢平时睇完嗰啲碟啊吓，咁啊 DVD 啊、Blu-ray 啊咁样啊吓。 为咗刺激我嗰个容量咧， 系 更掀热潮。喂，农历新年我又谂过，不如将利是入晒落去咧，你钳利是啊！ 哇有乜嘢 系 好高兴啊？有咩开心得过钳利是啊？同埋一手可攞到几多，任你攞，攞到话你叻咁样啊？ 铁爪嚟嘅啫， 系啊咁样。喂，讲开啲开心嘢咧，啱啱新鲜滚热辣公布第92届奥斯卡嘅颁奖礼咧，主要嘅奖项咧有提名名单啊噃。 92啦，已经 系啊，92啦，系啊， 真系唔 觉啊！ 你可以喺电台见证到奥斯卡100年，我深信。八年后 啫，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我得唔得？要睇好多因素嘅。好啦，讲翻呢个最佳电影嘅提名名单先啦，睇下彭爷有咩心水啦。 睇烂片嘅， 喂唔系、你有啲好嘅戏你都有睇过， 真系 系啊。嗱，你有冇睇李安纳杜迪卡比奥嗰一部《从前有个荷里活》咧？ 我未睇，我想睇嘅。但系有朋友阻止我， 系啦，佢话 唔好啦， 唔好啦， 麻麻地 啊，系啊，系啊，呢个就系嚟自咧大师啊昆顿塔伦天奴嘅作品啦，咁啊， 即系昆道啊， 系啊，你 昆道嚟 啦，昆道嚟啦，今年都兴个昆字，咁啊一阵再讲多个昆俾大家听下，咁啊 最佳电昆系嘛， 唔系，系祖昆逢历史啊， 哦呢个系 Joker， 系啦，之前 我有支持佢买咗件 T 恤， 系咩我？ 但我冇睇到套戏、 你话好沉郁啊嘛，你惊佢影响咗你一日嘅心情 啊 嘛。 呢套我觉得系应该系顶头大热嘅，佢系最佳影片啊。 系啦，佢有最佳影片同埋最佳男主角都有提名啦，就系头先讲嗰位仁兄啊，祖坤冯力士。继续讲埋啲最佳电影先啦。嗱，头先讲咗咧有从前有个荷里活啦，呢个 Joker 咧，仲有咧极速传奇咧，福特决战法拉利啦。 你中意呢套？ 系啦，我几中意。仲有咧几套咧 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嘅电影咧都。有份成为角逐呢个最佳电影嘅其中一员，包括咧《爱尔兰人》啦，系啊，仲有咧呢个《婚姻故事》啦，同埋咧啊，暂时我睇到呢一两部啫，其他都系上电影院嘅。 我听到有一套啊，金球奖有攞过奖啊，咩 Judy 嗰套就唔入去。 系啊，冇，系冇 Judy 啊，反而咧《上流寄生族》啊。南韩嘅代表咧就有份角逐呢个最佳电影添， 咁劲 系啊，唔止最佳外语片，即系佢叫两飞咯。如果打牌嘅术语， 這個、呢个咧我印象之中咧，即系久不久咧奥斯卡都会出现咁嘅局面。其中一个我比较深印象咧，就系嗰一套系咪叫《Beautiful Life》啊？ 系， 我唔记得 美丽人生。系中文译做系啊， 唔系咁嘅， 唔系咁嘅，系咪？ 唔系咁嘅，系讲打仗啊！唔记得咗，我转个头啊！ 好，唔紧要，咁啊补充翻，因为始终咧讲奥斯卡咧要整理好多资料， 梗系啦。 喂，人哋搞到第92届咯，我哋先系得25岁，系咪先？边度可以讲得咁多呢 啊，我哋咩25岁唔止啊？ 讲下啫，年年 25岁。我哋香港电影金像奖今年应该系第39届，系、如果唔系38就39，佢咁上下啦。 系啊， 所以都一半啦吓，那个小金人都变老人咯。 咁啊，每年都有啲别开生面嘅项目嘅喺个颁奖礼入边。好啦，再讲埋其他提名先啦吓，咁啊平衡利益啊嘛，仲有阳光兔仔兵嘅，仲有小妇人啦，同埋咧1917咧逆战救兵啊吓，同埋头先有提及过呢个上流寄生族啦。咁啊呢度 total 咧总共啊冇九部电影， 九部咋？ 九部电影就系咧有份提名最。最佳电影噶啦， 咦？嗰、那个17咩啊？ 逆战救兵1917， 1917你有睇、啊？ 喂，好劲、啊！原来 我有听，我有听呢个二台院线、啊。 多谢你，多谢你垂青小弟嘅节目， 系得我系你忠实听众嘅啫。 系啊，多谢。 喂，但我想话咧，因为作为戏迷咧，听到主持人讲形容呢套电影咧，佢嗰长镜头好劲啊！但我想问佢系咪长镜头由零到最后？ 離開影院都係 唔係有頭嗰十五分鐘係一個長鏡頭嚟嘅、哦，最後嗰個長鏡頭又係好誇張嘅，因為咧有啲亂子出咗啊，個主角跌低咗啦，咁但係佢爬翻起身啦，繼續因為未嗌 cut 機咧唔完啦咁樣啦， 咁啱咯，你戰亂嘅咁撲低 啊， 係 啊，成為咗一個永恆嘅經典啊，因為呢個無啦啦有個臨時演員行錯位撻跳咧， 成為咗經典。啊、你好，留意呢個奧斯卡啦、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不应该再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在半年度汇率报告中指出，中国在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作出可执行的承诺，压抑竞争性贬值。又提到中国需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货币持续疲弱。认为随着时间发展，经济基本面好转和结构性改革将会支持人民币升值。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华盛顿访问，期间会与美国签署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发文，再度辩护击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的决定，指出苏莱马尼对美国未来有迫在眉睫的袭击威胁，又强调击杀对方的行动事前得到政府团队的同意，但同时又表示苏莱马尼的威胁不重要。康涅狄格州民主党籍的资深参议员克里斯·麦菲在 Twitter 反驳，形容特朗普击杀苏莱马尼是非法行动，指责特朗普在未经国会批准下向其他国家发起军事行动，令美国变得更加不安全。多名议员亦都质疑特朗普未能够拎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有袭击的事件即将发生。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召开参议院会议的时候，赞扬特朗普的军事行动大胆，批评民主党人玩弄政治，影响华府在国际事务的判断。港铁表示，清晨五点几，东铁线粉岭站往罗湖方向附近有信号故障，列车需要慢驶，有五至八分钟的额外行车时间，车站有广播通知乘客。经过工程人员复修之后，列车服务在朝早大约七点钟陆续回复正常。中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人死亡。事发在昨晚11点几，一个60岁的男子驾驶的士沿住干诺道中往西区方向行驶，驶至干诺道中近侧城道交界的时候，怀疑撞到一名正在过路的45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现至凌晨零时30分伤重不治。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09，瑞士法郎0.971，澳元0.691，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40点，升1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61美元，卖出1544.2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听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吸水门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吸水门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科学园，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同包容，无论系咩原因都唔应该打人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系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系终身监禁啊。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好心急系咪？好想知道今天咧本地中文报章讲咩嘅新闻重点咧？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38，欢迎你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接住落嚟咧，有我彭仔，再加埋阿 Barbie 啦，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真系啊！好，呢、這个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佢话咧，反修例风波就平息无期啦。运输业农历新年咧爆发首轮嘅减薪冇薪假潮，即系冇薪假要放下。咁啊，政府资助运输业措施咧迟迟未推出，已经传出咧国泰航空积极要求员工放一个月嘅自愿无薪假。咁就点知咧？另一方面就呢个顺德中旅船务经营嘅喷射飞航就更加宣布减薪添。 咁基本月薪10,000港纸以上嘅员工咧，就被减薪咧8%至到系12%。部分员工，例如系船长，更加咧每个月减薪咧系8,400。咁预料咧有千人受影响，1,000人啊。咁有消息更加指啦，如果唔接受啊减薪咧，就会遭到解雇。咁工联会就批评有关做法系变相裁员啊。喺过年前咧派呢个减薪信啊，更加就系不近人情咁话嘅。好啦，咁另外咧呢一个讲到话，头先提及有国泰方面都要话放无薪假啦，一个月啦咁。咁国泰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啦，系冇要求任何国泰、港龙航空同埋国泰员工强制性放呢个无薪假。咁而工会代表就话啦，国泰今年咧将会削减航班，对人手需求减少，估计今年嘅自愿无薪假限额咧会较往年多嘅咁讲，哦有限额添啊！咁呢个嚟自今日咧就系《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我哋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政府推一系列利民纾困措施，2元乘车咧就已推广至60岁，咁啊料57万银发族受惠嘅。受持续7个月嘅反修例运动影响啦，本港社会动荡不稳咧，令到经济受挫。除咗支援商界咧，政府亦都密锣紧鼓筹备紧多项纾解民困嘅措施啦。多个建制派党咧近期咧都向政府提出咧要放宽长者优惠嘅措施。咁啊，据悉政府经研究之后咧，决定落实放宽2元乘车优惠至60岁或以上嘅长者适用啊，并且咧快将公布有关嘅安排。按照统计处人口资料，有关计划实施之后，估计将会有57万60至到64岁的长者可以受惠的。俗称2元的乘车优惠的政府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是2012年6月的时候开始分阶段实施的。目前受惠的对象包括了65岁或以上的长者、65岁以下的残疾综援受助人，以及65岁以下的伤残津贴受惠人。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日前出席一个长者晚宴的时候就透露了，政府会认真研究放宽2元乘车优惠的可行性，虽然涉及了庞大的开支，由首年的4亿增至到今年的14亿元，但是受惠人数众多，当中有133万名是65岁以上的长者合资格享用优惠的。现时每日就有100多万人次使用，是值得花费和对社会和政府有利的措施。这个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好，麻烦你 Barbie 跟着跟大家看《苹果日报》今天的头版头条。讲到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早前就提出，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有共同责任是止暴制乱，三权合作论就惹嚟咗法律界嘅反弹嘅。咁出年退休嘅马道立咧，寻日咧最后一次就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嘅身份，系出席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提及过去7个月嘅社会状况嘅时候，佢强调咧香港司法独立嘅重要性，就指出咧基本法定明啊，特区法院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咁呢一点咧，对于法官点样处理司法工作以及系履行宪制职责至为重要。佢嘅重要性咧系不容贬削。又指咧法院嘅工作系依法解决法律争议，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法律，冇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法律界人士就指啦，阿马官佢喺退休前强调司法独立，反映佢睇到相关威胁，直至咧系提醒香港人嘅。咁明年1月退休嘅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咧，寻日致辞嘅时候就反复强调咧司法独立嘅重要性啦。 咁呢一个嚟自今日咧系《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睇一睇咧《经济报》嘅港文啦。咁啊，讲到酒店三招吸客减价长租优惠套餐。咁啊，酒店业咧面对住入住率急剧下跌，业界咧近期都纷纷推出一啲救亡嘅方案啦，包括咗三大嘅应变策略：减房价啦、推长租同埋以优惠套餐咧吸引本地客嘅。甚至乎咧有三四星级嘅酒店咧喺农历新年嘅呢个旺季咧，每晚嘅房租咧都系200多元嘅啫。长租方面咧，咁即系长时间租住啊吓，嗰个长租有四星级嘅酒店咧就推出7晚房价咧由3,990元起，即系维到500多元一晚啦吓。位于尖沙咀弥敦道嘅三星级酒店咧，月租咧都系9,000元，咁啊即系300元一晚嘅啫吓。另外亦都有酒店咧系推出呢一个嘅食自助餐送房间啊，直头即系你帮衬食嘢就送埋间房俾你住，系啦， 唔系调翻转系租个房间你送埋。自助餐喎，調翻轉 以前就應該係調轉噶，而家咧就唔係啦，係食自助餐就送房間，或者咧租房咧就送自助餐，甚至係的士服務，咁、哦、就吸引本地嘅家庭嚇咁。咁啊網上訂房咧，咁有啲平台都發現咧，話農曆新年期間咧，即係年29講緊23號啦，至到年初三27號入住咧，咁啊如果三星級嘅酒店咧，都係210多元一晚啫，係啊，咁啊而且都即系比较多呢一啲咁样嘅吸引套餐，咁啊唔知道到底可唔可以吸引到啲香港人去住下啦吓， 系就系多个考虑同埋选择啦吓。我谂嗰啲都好嘅，如果佢系你食自助餐送个房间俾你嗰啲，咁因为有啲朋友咪可以饮酒咯。 都系嘅， 系 饮 醉 咗 上楼上瞓啊嘛，唔使揸车，唔使搭车系嘛 ，OK 啊呢个谂法都吓。好，唔该晒 Barbie， 跟住转睇下明报啦。明報嘅頭版頭條咧，都係同咧即係旅遊業有關啊，就是、海洋公園啊。嗱，海洋公園咧陷入咧被形容為山窮水盡嘅困局，需要納税人咧就付出超過130億元咧去救亡啦。嗱，海洋公園上個財政年度咧虧損咧係5億5700萬啊，創新高嘅。咁尋日公布咧全新定位策略發展計劃。咁啊，估算咧喺2019-20年啊，呢个年度嘅赤字咧系升到去超过6億元噶。若果无法获得额外裁员啊，呢个裁员咧就真系财产个财吓，唔系炒人啊吓，即系要裁员广进啊。咁啊，预料咧今年内会耗尽现金结余，所以就建议政府一次过注资咧106.4億元。其中咧15億元咧就系俾园方咧系作备用短期资金，咁应付咧就系现金流紧绌，以及咧避免额外利息支出增加嘅，并且建议就系将两笔政府贷款还款期咧推迟8年，去到咧2029年嘅9月，以及咧就系免除有关贷款利息，令到库房咧系少收大约系24億6千多万嘅利息噶吓，咁政府咧将会喺本个立法年度咧就向立法会申请拨款，但系当局以及园方咧就冇正面回应。若果不获拨款啊，不获批呢个拨款，系咪就有其他替代方案？咁旅游界表示咧支持计划嘅，但系有泛民议员坚持咧。旧债未清，新债免问咁，咁啊反对咧有关嘅拨款嘅。嗱，而家个拨款就未知道得唔得啦，系咪？咁但系都要睇下，究竟海洋公园啊有冇啲乜嘢新嘅谂法咧？吓，其中咧都话计划咧有7个新嘅主题区噶噃，吓呢七个新嘅主题区咧就包括咗咧就又系呢个探险家海洋。啊！呢、这个咩啊？探险加海岸啊，唔系海洋，探险加海岸，咁就话咧设置咧模仿天然环境嘅展馆，展现咧海洋动物。另外有一个咧叫做咧，呢、这个我中意啲，历险谷就新设一啲咧依山而建嘅狂野赛道啊，以地心吸力为动力，适合亲子竞赛、哦，喂。咁但係如果係親子咁即係唔係好勁啦又。我喺度諗緊哇好勁喎，地心吸力咁樣。好啊，有冇啲真係勁啲啊，你知我鍾意玩過山車啦。好，有一個叢林歷奇就會點呢， 全天候空间提供多元化以及刺激的游乐设施，气欲未啊？就话亦要设有咧具有多媒体互动技术嘅全新室内过山车，呢、這个先系重点啊嘛！全新嘅室内过山车，嗯，我都玩过，系全世界最大嘅室内过山车噶咯。 嗯，喺边度噶？我想问 下。Edmonton 哦， 系啦。 OK OK， 你大我唔到啊！嗱，呢一个啊，到时希望海洋公园咧，即系吸引到我呢啲中意玩机动游戏嘅人去又玩咧吓。你、啊、不过未知批唔批到钱，批唔到钱就冇得起可能啊。呢个嚟自明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睇一睇咧文汇报嘅报道先。咁啊，讲到港累积武汉肺炎疑案啊，咁啊疑似个案咧新增咗一宗，至到68宗啦。香港特区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咧，琴日就连同卫生署同埋医管局嘅代表抵达武汉了解情况嘅。医管局就话啦，截至昨日中午嘅12点，只有玛嘉烈医院咧喺过去24小时接收一名曾经过去14天到过武汉，并且咧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同埋肺炎症状嘅38岁女病人，令到香港咧累积嘅怀疑个案咧新增至68宗，而累积嘅68名患者当中有56人已经出院了，其余就仍然要留院的病人的情况都是稳定的。卫生防护中心引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资料就说，前日武汉市并没有新增的个案，仍然维持着41宗的肺炎感染个案，并且新增的一名病人都出院了，即是说现在至今是共7名病人已经是治愈了出院了，6人是情况严重，1人死亡，其余的病人都是情况稳定的。咁累積追蹤嘅密切接觸者咧就有763人，全部咧都已經接受咗醫學觀察，當中76人咧已經完成觀察，目前咧係冇發現相關嘅病例嘅。呢一個咧係嚟自文匯報嘅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睇翻琴日港股咧，可以话高开高走，今日咧有冇机会啊承接呢一个升势咧？ 系啊，睇翻咧美股咧，寻日都继续做好啦。咁主要咧都系大家咧憧憬住咧，听日中美两国咧都会咧落实首阶段嘅贸易协议啦。咁所以都利好翻投资气氛啦。咁睇到港股近日咧，其实咧都由弱转强啦。咁睇到恒指咧，寻日咧就创咗半年嘅高啊。咁收市嘅时候咧，升幅咧都保持到啦，咁升300几点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咧主板成交金额咧增加到去成超过1000亿啦。咁所以系其实系近期咧比较少见啲过千亿嘅成交，咁睇到交投咧都相对比较活跃翻啲啦。咁走势上咧，恒指咧今日好大机会咧会突破翻29000呢个水平啦。咁但系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啦，由上个月到依家咧，其实恒指累计嘅升幅咧其实都超过咧2600点嘅。咁所以咧唔排除咧可能有部分投资者咧都可能会趁高位咧有机会咧出现一个获利回吐嘅情况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咯。 嗯，咁啊讲开咧开推。补偿啊吓，琴日咧比亚迪啊呢一只股份咧，真系可以话咧，哇发力啊吓，一日之间咧升咗15% 吓，究竟咧点解啊啲电动车嘅股份咧系咁升上去咧 ？Chewy。 昨日呢新能源汽车嗰方面呢都有啲新嘅消息公布返啦。咁昨日呢就係工信部呢就话呢今年嘅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呢将会呢保持相对比较稳定一啲啦，唔会呢被大幅减退。咁所以都刺激返呢新能源汽车股呢昨日呢就做得相当之靓仔。咁尤其是电动车龙头啦比亚迪啦，咁都借住消息呢做得相当之唔错。咁 A 股呢昨日呢就涨停板嘅，咁 H 股呢更加呢都是以这个高位收市，咁升到呢重上返250天线嘅。咁睇返比亚迪呢，其实近期除咗新能源汽车发展之外呢，其实都积极呢拓展返呢这个网约车市场。咁尤其是呢系滴滴出行嗰方面嘅合作啦，咁睇到呢都落咗唔少功夫。咁但系业绩相 比之下咧，咁上年咧首三季度咧個業績就麻麻地啊，咁純利咧都倒退咧差唔多五成左右啦。咁所以中長線咧要留意翻咧比亞迪個盈利表現咧係咪真係可以改善翻咯？咁走勢嗰方面咧，睇到其實比亞迪上年九月嘅時候咧，其實咧跌穿咗40蚊之後咧，其實呢幾個月咧其實不斷咧都係起36蚊啦，到40蚊之間咧，其實橫行做底翻咧，咁尋日一彈翻上嚟之後咧，其實都有啲係追落後嘅情況嘅，咁但係喺而家咧 X 差價大幅收窄之下咧，所以唔排除咧令到咧嗰、那個日價嗰方面咧，其實個吸引力咧就大為減退翻啦。咁同埋咧現階段咧，可能之前咧其實都好多人咧揸住咧，仲揸住蟹貨。咁所以而家現階段咧未揸貨嘅朋友咧，咁暫時都唔適宜高追住啦。咁可能咧等翻回翻去42蚊之下咧，先至分階段吸納咧，咁就會比較穩定啲咯。 嗯，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ew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Chew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Barbie， 早晨华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我今朝呢要变身成为一个呢系饮食达人先吓，因为我又睇到有啲资料啦，教大家咧喺日常嘅饮食上边咧可以点样注意一下咧，就可以咧解决到或者避免到啦身体咧经常可能会有啲疼痛啊，或者咧会有一啲嘅所谓发炎啊，好容易发炎嘅咁样嗰啲嘅炎症咧，就可以避免点咧？原来好多小秘诀噶，咁其中咧就包括咗咧。喺呢一个饮食方面啦，我哋成日讲咧话要食多啲蔬菜啊、蔬果啊咁啦。咁原来咧喺呢个饮食界咧都有讲啦，食呢一个嘅蔬果啦，有一种叫做咧彩虹饮食法啊。 哦，点样彩虹法咧、 啊、？Like a rainbow 啊、 哦、，The rainbow, the rainbow 系啊，嗰、那个电影系咁噶， 系啊，系咪、啊？ 我听到你讲啊，今次 系啊，系啊，真系 电影。电影 Judy 啊嘛 ，Judy， 嗰原来就系讲唱呢只歌嗰个人啊， 系啊，嗰、那个嗰、哎那个靓妹依家都可能变咗个阿婆啦，系咪？ 吓，唔靓妹啦嘛，人哋真系，诶，唔好讲嗰啲。我想讲咧、彩虹飲食法，教大家点为之彩虹飲食法啊 ，Barbie 知唔知咧？估唔估到啊？ 系咪即系咩颜色嘅食物都要食啲啊？ 系啦、哦，因为其实咧喺呢个嘅蔬果嘅界别当中咧，你睇到咧好多唔同嘅蔬菜啊、生果啊，其实都有唔同嘅颜色，你可以集合埋佢哋啦，即系拼到一条彩虹出嚟噶。 系、红色系 咩？ 苹果啊，算唔算？红色噶， 梗系啦， 有青苹果噶嘛？ 咁你执个红苹果啦， 好啦好啦，红苹果红色， 红色又可以系苹果啦，亦都可以系腰豆， 腰豆， 腰豆都系红色嗰啲嗰啲咧，啲鬼佬好中意食，哎呀唔系，啲外国人好中意食嗰啲咧，红腰豆系咪红色啦？咁你话另外？番薯啊，番薯咧，如果你系嗰啲唔系紫心嗰啲啊，系咪？咁其实咧，佢外皮咧都系红红地嘅。 系 你煨番薯煨完之后啊，佢都好似红红地咁嘅色啦。 咦，睇嚟系计皮嘅，唔系计肉嘅呢、這个诶、彩虹颜色法。 因为你个红苹果咬落去，除非你有牙周病。 如果系有牙血，喂，成口血、啊。喂，你成口血乜嘢都变晒红色啦！你食茄子明明人哋紫色，你都会变到喂，做咩红晒嘅咁样？系啊， 又系去翻嗰阵时七八十年代嗰啲咁嘅电视广告，好鬼夸噶嘛！哇，你一咬个苹果流晒血，系、 啊、 时候用呢一只牙膏啦。 系啊，哇，你做乜老公条底裤？ 你镬揿揿嘅咁样，咪呀，做咩睇我老公条底裤啊？咁样 咁底裤就唔系食噶啦。好啦，红色除咗话咧系苹果啦、腰豆啦、番薯啦，嗱橙都得。 系， 因为橙咧就偏系就 橙色， 橙色咁你红黄 红橙 橙黄啊嘛，好啦，黄系乜嘢啊？黄咧就菠萝啊，系啦，黄椒啊，啊呢啲都系啦。好啦，绿色就更多啦，周地都系啦，啲菜都系绿色啦。好啦。跟住蓝色系乜嘢啊？ 蓝色系咪？ 你唔好话羽衣甘蓝系 食咗个字有个蓝色，唔识蓝莓 系啦，冇错啊，一百分， 好难。喂，你帮下手答啊！ 都话系，都话 你 好嘢 啊嘛， 都话你系 蓝莓答啦， 中意蓝色噶啦，蓝莓啱啦，阿欧 系 阿欧系蓝莓啱嘅，仲有。紫啦，咁咪紫番薯咯，红菜头啊，嗰啲又红色啊，又紫色啊，红偏紫啊，咁样啦吓，黑莓都可以当系紫色、蓝色吓，咁啊，记住啦，食得多咧呢一啲咧，你食嘅时候咧。即是话呢你日常当中唔好偏向淨係食蔬菜淨係食晒啲绿色嗰啲。都要呢样样食啲。你一日能够呢七色都食晒呢你真係 very good 啊你。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彩虹飲食发好耶。我是七彩蔬菜话梅姐， 好嘢好嘢！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观塘，龙尾星河永居；咁反方向去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而喺新界方面啦，荃湾路出翻九龙，近住兴芳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荃湾西港铁站。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芙蓉山路。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啦，星期二嘅朝早九点零六分啊，都接近啦零七分噶啦。咁啊，直播室咧，我哋而家咧多咗一位朋友，就李嘉仁医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李医生，系 晨光咧，你发觉真系好多人听啊， 啊系咪啊，托奶啊，真系 澳洲又有啦， 喺边度啊？ 澳洲啦，咁啊，另外咧， 澳洲朋友早晨， 系啦，我亦都叫咗新加坡啲朋友听，不过唔知佢起咗身未？ 新加坡朋友。 新加坡的音樂人啊， 哦，係咪啊 ？Richard Wang 嚇，叫佢聽下先。 好啦， 咁啊，但係呢個朝頭早呢一橛咧，就唔係音樂節目， 哦， 係，就有啲不同啦。 啊，我哋啊聽下啲醫學嘅新知識 啦，冇錯啦。 咁啊，李嘉仁醫生喺度就 係啦。嗱，發覺咧，嗱，又係講翻啲小兒科嘅嘢啦。嚇， 點樣咧？誒，啱啊 ，Barbie 聽啊， 啱 Barbie 聽啦，有個女女嚇。 嗱，第一咧就係呢個咧，佢應該冇呢個問題啦。咁啊，發覺咧有個 BB。出咗世之后呢，咦，咁咪咁得意嘅呢，咁样喺嗰、那个呢个手背嗰度呢，喺嗰度有啲损咗啊， 手背 係啊，手背呢度啊，两隻手背啊，喺呢、這 个佢剪牙会嘅损係咪啊， 一出世喎， 一出世 係啊，一出世啊，会係點解要两个损两边㗎喎， 两边都对称嘅， 手背嗰度、又唔係喺个手指度嗰啲咁样喎，咁咪一出世咗之后呢，系两边嗱，仲有咧，一睇，咦？点解 B B 一出世通常啊，即系个嘴仔周围啜下喐下喐下咁啊？佢损嗰度啊， 佢即系咁损翻只手，损咗个地方啊， 损咗个地方啊， 啜个位啊， 系啦，啜个位咁啊，吓，如果即系一出吓，咁啊，会唔会系有冇咩嘢诶先天性嘅发炎啊，诸如此类啦？咁立刻咧就系所谓有好多血都验晒啦，睇有冇事啊？完全都冇嘢嘅喎，嗱呢啲系乜嘢咧？ 系咩啊？ 原来呢啲咧就发系喺个肚入边，佢已经想话损手指咁样啦。 喺肚入边， 喺肚入边未出世已经 中意损手指。 系啦，所以一出世佢就继续做呢个动作，都系啜啜啜啜。 咁但系 佢手指佢损 唔普遍咧呢一种， 梗系当然唔系好普遍咧。 哇，系， 亦都系有啲咁嘅案例噶。 哇，可能亦都如果系一个追踪医学嘅话咧，第时一发现，哇，佢系好聪明啊，或者系好有成就噶呢个 B B 有冇挂钩咧？ 呢个就未有。 等啲医学界人士去追踪一下先。 系啦，嗱，因为个问题咧，你系好似损手指，咁啊未必一定损到咁正嘅手指啊。呢个就手仔嗰度， 损手背， 手背即系最近啊，用啜啜啜。 即系因为损到损咗啊？ 系啊，冇错。 可能用力啜啊嘛。 系啦，系用力啜噶嘛，嗰啲皮好薄，咁样会出世。咁啊，唔系净系只手背啊，啊，原来脚都可以喎。 哦， 即系啲 B B 有时候喺街度见到啲B B 好中意将只脚塞落口啦。 系可以噶嘛，排仔都得啊。 我依家唔得啊，啲骨头咯。 哎呀， 真系好低身都唔得。 系啦，咁啊呢啲咧，咁啊呢通常咧一睇啊，个 B B 一世都系好正常嘅，冇嘢嘅， 咁都好啲， 亦都冇话好似有啲咧，即系葡萄球菌啊，有啲先天性嘅起泡嘅病咧，嗰啲好严重啊，嗰啲成个皮嗰度成甩晒啊，红晒嗰啲，有啲好严重，呢啲咁嘅甩皮嘅病，但系佢唔系嘅，即系好似好轻微，但系有喺度。人又好冇嘢，驗血乜事都冇嘅。你驗啲皮膚咩菌咧，亦都冇咩菌。咁呢啲咧就所謂先天性損手指， 有呢啲咁嘅胎內嘅習慣啊嚇。 喺 懷孕期間已經咁樣曳曳嘅嗰個， 就呢個係冇辦法嘅，你唔可能阻止到。 啜手背、手指壞習慣。 係啦，嗱呢啲。所謂損手指咧，好多時候 B B 都有噶啦。 係啊， 咁啊 B B 有咧，咁啊佢淨係夜晚臨瞓嗰陣時好悶啊，冇咩做損下手指咧，你真係好難阻止。你唔俾佢損手指咧，你又俾啲所謂奶嘴佢啜咧，嚇咁嗱，通常都冇乜大問題嘅，咁啊唔使驚，唔使驚話，哎呀損手指好污糟啊，會病。其實咧。冇乜所謂嘅，冇乜。 佢選第一陣污糟嘅啫，跟住佢都 唔係 都食曬落肚啦嘛？ 唔知污糟啊！ 仲有啲人啊，我俾啲所謂苦嘅嘢啊， 我搽喺度， 搽啲有啲藥 油 啊，有啲苦嘅蓮子啊， 我都試過啊，俾屋企人搽啲藥油喺個手指嗰度，但係又係咁算。 一句嘢就講得好啱噶，苦盡甘來，就係咁解。 即係人損手指嘅韌帶到大過嗰啲苦啊， 嗰啲味道太好啦，又唔使欺人啊嘛，啊你食咗， 其實都係想攞嗰個安全感 嘅 啫。 呢个真嘅，但系冇办法，即系最紧要咧，去到四岁咧，你好停啦。 哦， 有啲牙医话去到六岁，咁啊，但系点解咧？ 会妨碍个牙齿生长， 整到哨牙，呢度最整个哨牙咁样， 系啊，左转牙 吓。咁你如果你见到有咩哨牙朋友问佢，喂，你损手指损到几大啊？咁 应该都可能有啲关 系 啊。 有啲啦，未必一定嘅。好啦，嗱，先天性嘅嘢咧，其实真系好多。咁啊，亦有啲案例咧，有个十六岁仔， 系 一个礼拜就流几次鼻血。 哦，十六岁， 系啊，十六岁， 系咪血气方刚 啊？ 你估又话鹏仔咩？真系大概咧就每次都系流五至十分钟啦，吓咁啊呢样 都好耐，五至十分钟 止唔到血，仲要 止唔到血啊！五至十分钟就停到噶啦，通常捏住个鼻啊， 但系算耐咯，十分钟 系啦啊？点解咧咁样啊？但系佢咧，因为佢又觉得冇乜嘢，又冇乜睇医生嘅 啊， 咁啊再问翻咧，咦？咁啊个爸爸咧， 嗯， 有啲咦成日贫血噶，有食铁丸啊，间中亦都系要去输血噶， 个爸爸。 个爸爸嗰个病者嘅个仔仔嘅爸爸，咁啊再去睇啦，咁啊再正式睇到耳鼻喉医生咧，一睇个鼻嘅内膜咧，好多微丝血管爆啊，即系所谓毛细血管扩张啊，毛细血管扩张，即系通。即係好簡單，有時見到我哋話啊嗰啲皮膚嗰度咧，咦有咩有啲好一好似啲蜘蛛啊咁樣紅色啊嗰啲，咁呢啲係毛細血管擴張，咁睇落去咧，咦好多喎，真係好多喎，咁啊然後咧就再睇翻個爸爸啦，原來爸爸咧亦都係有呢個問題，係呢個直性係一個遺傳嘅。嗱，即系呈现一个好强烈嘅遗传嚟嘅 autosomal dominant 嘅， 但系使唔使医咧？ 嗱，因为佢呢样嘢咧，唔系净系鼻膜，我哋惊乜嘢咧？惊个脑入边啊，个肝入边啊，呢啲含能嘅血管扩张，可以喺我讲嘅脑啦、肺啦同埋肠道嘅。如果你知道有呢啲咁嘅问题咧，有阵时你要小心。嗱，你冇人发。整走呢啲擴張咗嘅血管，但係你要知道嗱， 點解擴張咧？ 唔知噶，冇啊！呢啲 佢誘發性咁擴張啊，定係佢定時定候？一早一晚佢就容易，或者喺某一個温度底下佢容易 啊？冇噶，冇噶，呢個冇乜冇一個特定嘅一個特點嘅。咁但係當我有呢啲事咧，你要知道唔係淨係個鼻，你可以同佢做其他檢驗。睇睇有冇边度紧要啲嘅，但系亦都系有个问题，知道又如何咧？譬如脑你发哇好多血管都扩张咗咧，即系你只能话俾佢听，唉，你真系不幸啦，即系有呢咁嘅情况，你要小心。如果突然间你个哇搏命出血，唔记得头突然间痛到好紧，要有不省人事咧。你屋企人知道你就系出血嘅，你个肠道突然间屙血咧，又系可能呢啲问题，咁唯有咧就支持性治疗啦，立刻去医院啊输血啊，咁做翻即系正常要做嘅嘢，就系呢啲咧就系要去处理嘅。好啦，咁如果我哋话啊，你流鼻血都系嗰几招啦，有阵时咧就捏住个鼻下端啊，下边咯，唔 系骨嗰度啊， 骨嗰度啊。咁另外咧搞唔掂咧，我哋有其他啲特别嘅嘢塞住个鼻嘅。咁但系千祈咧有啲嘢唔好做嘅，就系譬如你话 网喉， 有啲唔系，有啲咧我哋可以有啲泵气咁顶住嗰个。个鼻孔入边嗰啲嘢，嗱呢一招咧喺呢啲情况咧就唔好做啦。又或者唔好话我哋从事啊，好似有啲特别所谓嘅辣鸡辣嗰啲咩辣鸡 辣鸡 嘅啲电咧，遮一遮遮死啲血管咧，唔系呢个好常见啊，呢唔系真正啊，我哋去做工作电工嗰啲 先得噶。 Cauterize 呢个系个名系咁用嘅啫，但系唔系咁得人惊嘅，系呢啲咧。 就是这样做法，通常我们对付流鼻血呢，在这个情况呢就不用的，不用的。咁通常我哋话要润下嗰个鼻膜啊，呢啲咁样样咧就可以做嘅。当然最新嘅技术啦，用呢个 laser 啊嗰啲咁样咧就可以对付啊呢啲咁样时时流鼻血啦。就因为呢个遗传性嘅毛细血管扩张咧，就可以做啲咁嘅嘢噶。咁另外一样嘢呢，咁同阿彭仔都唔会有关呢， 係咩 呢？希望就唔会啦。嗱、 哦、我唔系男人嘢嚟㗎。 我唔系话笑你矮呀。我冇话笑你矮。 我去话你唔高啫。 我你唔话你唔高，原来有咩唔好处呢、啊、除咗、啊、你又见到。 唔系呀，几好、啊、我觉得。啲楼底高啲，我可以喺间屋度起阁楼啊。 即系借住探访 啊！有啲咩要留意啊？我 原来咧又有个研究做咗出嚟啦、啊。如果一个你系较为矮啲嘅、 嗯、 你患第二型嘅糖尿病机会系多啲嘅。咁、 哦、 呢个咧喺呢个欧洲咧、嗯、就有2500个中年男士咧、 嗯， 中年人啦、啊、吓，今日做研究啦。譬如一班人佢喺度。佢哋嘅体高系咁样，然后系有咩讲先？你讲先。 系咪啊？巴比有个交通消息。 冇错，咁咧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希福道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驾驶人士咧就要考虑改道行驶啦。 嗯，重复一次啦。 好啊，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所以系非常之挤塞嘅。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 哇，都几近我哋喎。 系啊， 几近啊，好彩嚟嗰阵时未有事。 系啦系啦， 好 注意下啦。 知道，好，继续啦，李医生。 好啦，譬如有100人中啦吓，如果你发觉你嘅身体嘅喺欧洲嚟讲吓，系有10 cm 分别嘅。 10 cm， 咁你有 糖 尿病啊，即系普通大型嗰啲糖尿啊，唔系一出世啊，因为胰岛素缺乏嗰一停啊，另外一停啊，好啦，咁啊，你有糖尿病嘅机会咧系多30%嘅，即系啊呢啲系数字做出嚟嘅吓，数字 欧洲吓 喺欧洲做出嚟，咁啊点解系咁咧？咁其中一个原因咧，佢哋讲咧。会唔会好多时候咧，佢哋呢个脂肪肝嘅机会大啲？ 嗯， 呢啲系研究出嚟嘅啫，未必系揾到真系咁样样。你较为身体矮啲，嗱喺欧洲可能矮，喺香港又唔系矮嘅咯，系嘛？咁啊，佢矮啲咧，咁啊，佢哋嘅肝就系嗰个脂肪肝，即系所谓肥膏咧就多啲啦。咁、 哦、 多啲咧就影响到其他啲新陈代谢啊诸如此类，咁啊所谓糖尿病嘅机会又多啲啦，系、 哦、 啦，咁啊但系个问题 即系注意饮食咯， 系啦， 几 耐 几 耐咧，即系佢哋啊喺七年内咧，佢哋睇到做咗七年咧，已经睇到有啲咁嘅情况走出嚟，咁但系好坦白讲。你冇得揀㗎嘛，生出嚟你係咁高咁矮。 咁唯有自己喺飲食上面调节位。 係啦，几时都係啦，盡量少食啲甜嘢呀、做下运动呀，唔好咁肥呀、啊、咁样。因为一肥身呢就好多嘢㗎啦。唉，我啲大肚腩呀、啊、咁脂肪肝呀、啊。唉，呢啲真係 大 食嘢好嘢啦，尤其就嚟过年喎。 有好多好嘢食啦，李醫生。 係啦，就。即要戒下口啊，就忍口忍口，咁先有正常健康嘅生活咧。 好，大家都要健康啊！ 好 啊，好多谢李嘉仁医生。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忙， 唔怕再赖床。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系一台嘅叶蕴仪。识得进步的歌手是要创新和胆大，还要输得起。 我是二台的 Albert R. 欧瑞强。识得进步的歌手将优点不断地优化，将缺点改进再改进。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仍然为你留一首歌。 幻想到你总有歌声， 暂时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 在你壮阔肩膊间代潮涨声， 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福与夜。 我的契约耗尽歌声， 混散每个热吻歌，一句一动热烈澎湃过程， 为这套戏轻掀起传奇背景， 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 刚刚听过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系嚟自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啊！咁啊，唱歌嘅朋友啦，包括咗有啊许廷铿啦、Edgar 啦、陈柏宇、郑欣宜、吴业坤、谷子乔、冯允谦同埋吴浩康嘅。咁啊，嚟紧咧好快啦！呢个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咧，呢个特别节目咧就会喺啊星期日晚8:30咁就会跨媒体咧系播放嘅，包括。就是香港电台的第二台，有港台电视31，也在香港电台的网站那里是同步一起跨媒体播放，到时大家就会知道究竟都等了这么久啊，究竟2019年在这个十大中文金曲的名单之下有哪一些的歌手或者歌曲可以得奖呢？到时就可以留意住了。 晨光追踪31， 这个时候就要看看今晚港台电视31有什么节目先。罗启 山，早晨早晨， 黑晨早晨。 喂，今晚呢，在这个日常8:30那里，大家就可以看看有两样东西大家都很熟的，麻英啊。 麻英 系啦，马英咧，其实佢就即系大家叫做英啦，就好有型噶嘛，系咪？但系马英咧，通常我哋以前细个玩咧就系捉鸡仔嘅啫嘛， 系啊， 系啊，咁、那个母鸡咧就保护啲鸡仔啊嘛， 咁呢個其實是教壞大家嘅。 點解？ 因為如果馬英咧，佢咁勁咧，佢根本上係可以捉著母雞去食嘅。 哦， 捉雞仔嘅一左手右手嘅黏來咧，都係咁啲哆咁樣，你真係邊夠食啊？ 咁即係個母雞想犧牲自己啫， 係嘛？咁但係咧，就馬英咧，主要咧棲息地咧啊，估你唔到，原來佢哋都係住喺啲高尚住宅區嘅， 即係半山啊！ 系啦，馬幾先合道咧？啲馬幾先合道咧？即係我覺得係好有型嘅呢、這個，係叫 magazine gap 喎。佢我哋細個就 magazine 咪即係雜誌咯。係 啊係啊。 點解條路會同雜誌有關？哦，原來 magazine 咧，其中一樣嘢咧係嗰啲即係槍嗰啲彈夾啊。 哦，咁 即係好鬼軍事嘅成件事嚇。咁佢咧喺馬幾先合道啦、昂船洲啦、同埋揚州咧，都係佢哋主要嘅棲息地嘅。 即係香港都好多嘅，如果咁樣係咪咧？ 係啊，其實香港馬英係好多㗎、哎。不過誒陰公豬就係啲馬英成日撞玻璃咯，因為我哋起咗啲幕玻璃幕牆之後咧，佢以為天咁又飛得快咁。 咁馬英嘅B B 或者幼年係咪麻雀啊？ 唔系，系两样嘢嚟嘅，吓吓，同埋都系麻啲啦，嗰啲样系嘛， 系麻啦， 即系似麻石啦，系啊，咁啊，于是乎咧，有啲嘢系麻英嘅观察站啊，同埋睇下点样做呢个麻英保育啦。 咁啊，唔知道喺个节目入边会唔会讲埋就系其实原来民众咧都可以有机会去会有啲开放日咧，俾我哋去参观下咁就好啦。 是其实你可以即有啲观察站咪俾啲参加者去睇嘅咯。 我呢啲冇常识嗰啲唔知点睇。好留意一下今晚有冇介绍先。 不过其实一到到傍晚时间呢喺好多海嗰度呢你都见到啲麻英呢就去捉鱼嘅。香港好多嘅咁样。 唔係海鸥先捉鱼㗎原来。 我唔係麻英有啲你唔记得而家最近有幅相好咩嘅叫小英捉。咩台湾小英捉海国鱼嘛是啊是啊 唔该晒 是啦咁另外呢就是去睇呢个食得滋味里面呢介绍一样嘢就是意大利嘅粉啊 意大利粉咯 是啦意大利粉即是等于上海面咁样上海嘅面就叫上海面啦 是啊扬州嘅饭咯 是其实意大利粉真係好複雜㗎你走到超市度买嘅时候呢啊究竟系咩呢同埋好得意㗎嘛喺茶即系小食店或者茶餐厅食到意大利粉咧，同你屋企煮嘅又唔同噶嘛？ 系咩？ 系啊，因为嗰啲意大利粉咧，即系如果茶餐厅用嗰啲咧，就要好快就已经可以煮淋啊！你话如果好似屋企嗰啲咧咩，要 al dente 啊，又呢又老咧，煮成十分钟咧，你点搵食啊？系嘛？ 吓，你唔知道全部都系煮定噶茶餐厅？ 我知系煮定，但系个面质唔同噶。系啊， 都系嗰啲嚟嘅啫。 咁样咯，咁去到呢一个九点半咧，就有一个新嘅节目啦，叫《自由之歌》啊。 做咩啊？ 哦，佢其实咧就系讲话咧，好多唔同嘅一啲抗争运动啊、战争啊、革命里边咧，都会有一啲歌曲咧去到主导咗 嘅。哎呀，啲阿 Sir 好头痛啊，而家 系啊，譬如咩 Vision Overcome 啊咁样。最简单如咧就系去到呢、這、一个我哋睇嗰个咩孤星泪啊，都有只啦。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嘅人应该系唱法文噶。 咁、会唔会有肥妈之歌噶？ 肥妈嗰啲嘢出肉嘅时候唱。 好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不应该再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在半年度汇率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同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作出可执行的承诺，压抑竞争性贬值。又提到中国需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货币持续疲弱。认为随着时间发展，经济基本面好转和结构性改革将会支持人民币升值。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华盛顿访问，期间会与美国签署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要求共和党温和派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施压，容许证人在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审讯中作证。 他为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未有将两项弹劾特朗普的议案送交参议院辩护，声称波洛西只是期望参议院的审讯能够有更大的透明度。希夫又表示不会支持特朗普要求传召前副总统拜登和个仔亨特作证，因为审讯是针对特朗普并不是拜登。英女王表示支持哈里王子和梅根展开新生活的意愿。英女王和皇室成员举行会谈，讨论哈里和梅根未来和皇室的关系。英女王的声明形容会谈具有建设性，虽然期望哈里和梅根可以全身保留皇室成员身份，但尊重和明白两人追求家庭生活独立的意愿，又同时是皇室的宝贵成员。英女王承认是难以处理的皇室家事，相信未来几日可以作出最终决定。较早前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发表声明，否认传媒报道哈里计划从高级皇室成员退落来是由于不满威廉的霸凌行为，形容有关的报道冒犯。昨天在马来西亚遇到车祸的日本羽毛球手桃田贤斗，消息报道他需要养伤至少两个星期。桃田贤斗联同助教、物理治疗师等，寻日凌晨搭小型旅游巴前往机场的时候，撞向前面一架货柜车，旅游巴司机死亡，其余的伤者轻伤送院，情况稳定。日本羽毛球协会话，桃田下巴和额头都有轻伤，但冇消息话佢如早前的报道所讲的鼻骨骨折。世界羽毛球前一哥马来西亚的李宗伟都有去医院探望桃田，他向传媒引述桃田教练团说桃田需要养伤至少两个星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听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99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11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4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雅生活服务31.6跌7毫，粤文集团38.75跌2.5毫半，腾讯控股410.6是升4.2，小米集团12.02是升1.2，中国平安97.3升1.7，阿里巴巴225.8升3元。中国铁塔1.82升5仙，友邦保险87.25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06，瑞士法郎0.971，澳元0.689，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882，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16点，升165点。港金现价报14,31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7.89美元，卖出1,53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窝打老道啊，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啊。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噶，咁揸车朋友咧呢个时间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暂时咧就唔好行窝打老道去沙田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油金头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啦，喺荃湾西港铁站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噶，咁影响到咧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油金头。 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啦，喺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丁九桥出返九龙，由于挤塞影响到屯门公路出返去九龙，慢线上丁九桥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深井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为保障病人安全同权益，私营医疗机构条例规定，有医生或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都要申请相关牌照。不同类型的牌照会分阶段接受申请，日间医疗中心牌照的申请由2020年1月2号开始，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日期就会迟些公布，上 orphf.gov.hk 了解详情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又是时候呼吁下我们的听众打电话来登记晨光 Morning Call 了吧。电话号码 18723881872388。今朝早呢，如果你打电话来登记预约晨光 Morning Call 呢，会有个意外惊喜的。 是啊。难得一遇啊，这个意外惊喜。 难得一遇是不 是，是什么来的呢？ 换回只歌先。 没错。就是呢，因为今朝呢接听你电话的同你登记的呢，就是我们的晨光暖男啊。 哦。Vincent， 点解佢系晨光暖男啊？因为佢系嚟自 加拿大嘅温哥华嘅，系啊，所以佢可以着短袖衫都可以咧，啊，叫做过住日常嘅生活，同埋咧，即系近两日咧，直播室都比较冻啲， 系啊，开行咗冷气咁样， 系啊， 嗱，当咧而家直播室咧，阿欧啦、芭比啦同彭仔啦，即系着晒褛啦， 翘到实一实啦。 系啊，阿芭比又嬲晒颈筋， 真系觉得好冻。着得少啦，如果对比我哋， 唔系你都 唔系啊！我嗰件好好鬼厚噶，厚到 件 jacket 都夹棉咁嘅款噶。 你两个都暖噶啦，望 总之咧，我哋就着到咧 成只种咁， 成只种咁。但系咧，来自阿拉斯加 系啊嘅梁学希先生啊吓， 我哋嘅监制阿 Vincent 咧就即系一件短袖衫就喺度行嚟行去啊， 系又大只。 系咯，又 高 大 啊！ 暖男啊，果然系而家接紧你嘅电话噶啦，打电话嚟18723888咧，即系预约翻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日子，明天开始打后日子咧都有得你拣嘅。咁啊，如果就算你话拣唔啱啦，都同阿暖男倾两句咧，都暖在心头都系好嘅。 嗯，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 今朝杜瑞咪究竟系边个咧？ 系阿欧啊，系啊。 Oh, 喂，今日咧帮大家打工仔谋下福祉啊。 咩事啊？ 其实啲管理层有阵时都可以放下假嘅，咁啊，管理 我成日新鲜事足， 系啊， 放假噶咯。 系啊，今日 我好欣赏呢个老板呢一点。 先同大家对一对个2020年啊，香港请假表先啦、啊，又为嗰啲唔知请两三日咧、哦，又放到十几廿日嗰啲 friend 咯。 好啊，系啊，因为咧呢、這个咧价值观咧，阿芭比正话讲咧，即系话阿彭仔咧，即系都会好鼓励人放假咧。呢、這个价值观咧，其实都系源自咧我嘅以往啲上司咧，曾经有上司咧都系讲得好重啊呢句说话，佢咧。喺啲老闆面，即係佢都要有老闆啦。 佢亦都係一個老闆啦，本身 係 啊。 同我講咧，就同我教導我哋就係話咧，放假係員工嘅權利。呢句我真係入曬腦啊！ 好啊， 所以當我曾經被要求可唔可唔好放假嘅時候，我係同上司咧鬧翻嘅。 你就話啦，放 假係員工嘅權利啊！ 咁啊，心機旁邊聽眾，睇下你可唔可以揾到個好老闆啊？好似彭爺或者彭爺對上嘅啲好老闆啦、啊，係、啊，咁啊，都係嘅。啊，同大家講下，喂，聽到都開心啦！晨早流流講放假、啊，係咪啊？ 即係諗下都開心。 係啊，喺悶。半极嘅礼拜二呢、這个，虽然个股市系几好，但系你喺股海入边捞到啲钱啊，人就系松毛松翼想请假噶啦。 有啲咩好攻略啊？ 最靓嗰一嘢咧就系放四请四日，放到十日假，就 系、是、 清明节咧就再加呢个复活节。四、 哦、 月四号咧本身咧就已经系清明啦，跟住咧你就请五即系啊 ，sorry， 系请 三日啊， 系请sorry 啊，讲错咗，系四月四号啊吓，就系、是、请四月四号，同埋四月十号，同埋四月十三号，咁你就可以做到咧，四月四号开始一路放到十三号。 唔系啊，如果你系讲呢一个嘅复活节同清明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 咁我都再帮你咧望多眼先。 系啦， 因为咧我哋其实手上面有一个假期表嘅。 系啦， 嗰个假期表就话俾我哋听咧，四月份咧四月四号、 系 十号、十三号本身系公众假期。 哦，本身系公众假期。 系啦，咁嘅话咧， 只要 大家要请边四日假咧，就系请 六 四月六号、七号、八号、九号。 哦，咁就可以请到四。日跟住放十日啦吓，好明显我冇得请嘅，所以我睇极都睇唔明究竟佢点样可以四日请十日， 原 来系咁样。 即系话我系四月四号嗰日嘅红日又俾政府呃咗一日， 嗯， 嗰日星期六嚟噶，话 喂旧时系会褪翻补噶 嘛， 补翻个礼拜一，即系六号本身唔使请噶嘛， 好猛嘅啫，又系咁嘅。 喂，嗱呢啲咧请四日变到十日假期咧，你真系可以去得远少少，譬如欧洲啊，可以谂下佢啦。咁你。真系唔想十日咧，你唔够胆美加，唔够胆欧洲啊，唔够胆南非噶嘛？咁、你通常六日嗰啲，你就会觉得自己喺亚洲地区活跃开咁样咯。咁、今年我都应该唔会点样请噶，不过有两个长啲嘅、长啲嘅地方好想去啊。咁样有睇到咧，香港啲机票咧喺过去嗰几个月咧跌得好紧要，啲价钱系啊。 请举例啊， 我举个例子啊，譬如我四五月咧买咗张机票啦，去杜拜咁样，杜拜咧二千 预告咗啦， 系啊预告咗啊，上日预告咗啊，预告咗，预告咗。喂，呢个杜拜之旅咧，咁你要俾你估张机票几多钱啊？包两万酒店， 机票来回机票包两万酒店，杜拜 系经济舱啦，当然系经济啦，系啊，我呢啲都未去到彭爷嘅级数。 但我唔知道你咩航空公司、啊， 都系中东三宝。 哇！好好舒服嗰间啊， 系中东三宝，即系中东有三间航空公司都系，大家知道噶啦。如果你有飞开，有阵时转机去欧洲嘅话，其中一间系啊， 我估系啊，八千蚊， 年税四千蚊， 哇， 包两万酒店。你冇得唔飞嘅，其实你冇藉口唔飞嘅。不过好似呢个 offer 冇咗啦，已经啊， 即系我系咪抢嘅呢啲 offer？ 唔使抢，不过佢有两三个礼拜俾你去 book 嘅。咁、 但系要预早几多啊？我想 冇啊，佢一年多，佢有几个月都有呢啲嘢噶。 系咪因为你系佢嘅咩？ 冇啊，乜都唔系啊，纯粹攞咗个优惠码咋。 个优惠码喺平时大家喺面书会推送出嚟嗰啲咧， 嗰啲嚟嘅，即系等于好似啲雪糕店，喂，你攞呢一个 coupon 呢张上去咧，食咧就买一送一嗰啲嚟嘅。 系啊，但系嗰个优惠码随处可见噶，我可以俾芭比啦，可以俾棚仔噶，即系唔系一件新鲜事嚟噶。系啊系啊，咁嗱、啊，你即刻喺度谂啦， 唔紧要，好，这些机会不是我的。 好嬲啊！阿欧成讲埋呢啲都过晒气，过晒秒咁样。好啦，系讲啲 update 嘅。 好， 嗱、啊，关于一月份啦，嗱、啊，唔讲航空公司名，纯粹因为资讯好流通啦。你讲咗个， 你试下讲嚟听下啦。价 钱之后咧，你就会揾得到。喂，有一间又系中东三宝嘅其中一间嘅航空公司咧 ，Early Bird 欧洲机票咧2400蚊。但要轉一轉機嘅，喺佢嗰啲多哈啊、嗰啲 friend 嗰度，杜拜啊嗰啲，即係佢中東嗰啲地方轉一轉機。咁但係飛歐洲2400蚊 ，OK。咁睇下你，佢話要你一月飛嘅。 唔係㗎，有效出發日期係2月到到3月11號。 哦二月到三月啦，都系 系啊，二月到三月。 你知啦，呢轮嗰啲美伊局势咁， 系啊系，咁系嘅。 如果你话要喺嗰度喺嗰头，虽然我未 check 清楚究竟经唔经嗰个空域啦吓。 我远啲嘅伊朗系远啲，同中东我头先讲嗰几个地方远少少。 咁啊， 应该 冇关系嘅嗬。 系啦，咁总之咧，连埋税咧，有啲地方，譬如你飞巴黎咁样啦，大概4000零蚊到咯。咁 想 问 下嗱。亦都要了解一下，有阵时咧条款及细则咧， 系啦，你自己搞啦， 自己搞。咁所以咧，你要留意一下，究竟呢啲咧有阵时咁平嘅嘅 package 咧，佢系咪需要你有啲限制？譬如行李，你可以携带嘅行李嘅件数，以至到嗰个磅数系咪，或者嗰个 kg 可以带到几多 kg 嗰个系咪会有啲限制咧？ 同埋你如果有啲咩事，我突然间伤风感冒或者发高烧上唔到机，改唔改到机票咧？呢啲全部都要谂嘅。 应该咧，如果咁平嘅机票咧。最基本嘅咧，佢就係唔俾你改動個日期嘅，應該就係、 是。係啦，即係有呢個情況出現。 我相信係，只係爭在佢俾唔俾我帶原來咧本來可以帶三一個人帶30kg 嘅行李嘅， 係， 但係結果就唔得咁樣。 係，咁啊真係有咁嘅機會會發生。 可能要另外加翻 錢 咯，係 啊， 係咪 kg 咧？ 揸錢就可以啦，係咪啊？ KG 系啊，系你嗰啲坐惯商务舱嗰啲你唔明噶， 一嚟啊72， 系啦，一嚟嘅时候 都用唔晒嘅， 重咗少少唔紧要，我加钱啦，冇睇过人哋嗰个前台嗰个究竟加钱究竟系加几多钱， 都唔使睇， 就咁攞咗张卡去， 你碌啊， 攞张卡去搞掂咗， 唔系要我加系嘛，我金卡噶， 系啦，嗱贵又讲下，平又讲下啦，再讲多一个真系相对喺一月份咧几抵玩噶，咁啊首爾咧有個平嘅航空公司啊，廉航嚟嘅。咁喺香港飛首爾啦，來回啊，年税你估幾多錢啊？廉航 600蚊。 咁唔得，佢張機票本身咧，本身張來回機票咧係4嚿水嘅啫。咁啊，年税咧1080咯。 4嚿水啊，本身 系啊系啊， 即系因为税先咁贵， 因 为个 税仲贵过张机票啊！ 哇 ！Oh my god， 佢真系纯粹想飞个人过去， 系啊， 消费咁。 呢件事真系好狂啊！我自己觉得，即系你讲紧 咁咪啱以前咧，阿海咪啱咯， 系啊，入货嘛， 系咯，佢飞去韩国入货咪啱咯。 阿海依间间铺头都做大咗，佢都唔搭廉航嘅，佢都搭啲 舒舒服服嗰啲， 舒服啲噶，你系啊，我唔知佢搭咩飞机，总之不过有阵时真系嘅，你一家大细咁样平平地计数啊嘛， 一听到话系阿暖男接电话，冇人敢打嚟啊！ 唔紧要嘅，实有第二啲方法嘅。 点啊？你而家叫我哋系叫人打电话嚟，定系叫人唔好打电话嚟？ 其实科技咁， 叫人打电话嚟， 大家可以用短信去沟通。 做咩啫？我系中意啊，电台 live 嘅作用就系咁啊嘛，我而家就系要咁样， 继续打嚟系嘛？ 听唔听电话啊？听哦，听日冇电话 哦，听日冇电话啊！好，咁啊，呼吁下啦，1872388啦，咁啊，你听完呢啲机票资讯 啦， 系啦，又可以咧打个电话嚟心机点唱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咧等紧你嘅电话嘅。 在人海，被笑脸唱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不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时代流转这刻，在这地，是否选中我？如何残缺？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擦身始终落梦。 嚟自 Rubber Band 嘅作品《漫长》。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去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接通咗听众，今朝系阿玲啊，早晨啊， 早晨， 早晨三位， 你好，你好啊，喂，今日有啲开心事可以同我哋分享，系乜嘢咧？ 系啱啱我女琴日过咗生日咯，佢25岁啦，系啊， 生日快乐，女女叫咩名啊？ 张静怡啊。 正義，哇！正義呢個名字真係好聽啊！我細個睇叮當大嗰啲，一聽到 本人咯， 係啊，唔會你夾硬講嘅， 通常叫正義都係靚女嚟 嘅，我都覺得係心地係善良咯，心地係善良咯， 都係嘅。不過性格同卡通片嗰個係完全唔同咯，佢堅強啲。 哦，堅強好啊，咁樣有咩祝賀嘅説話要同阿女講啊？阿正義。 我希望佢，因为爸爸咧上年走咗，佢有一个细佬嘅，啱啱过咗生日，佢系11岁咯，系张伟希，系十二月16号嘅， 咁但系都保祝佢两个一齐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啦。最紧要系知自己条路点行啦。 揾、清楚人生、人生嘅方向系咪？ 系啦，因为我成日同我哋讲话，如果世界上而家剩得我哋系三个系真系相依咩成日冇得，我同成日同佢讲冇得依靠人哋咯。只可以依靠自己咯，做人就要踏实咯，唔好话太过妄想一啲嘢咯，或者系去下下以人帮咯。 系啊，靠自己啊，所有嘢都系自己打出嚟嘅一片天咁样。 系啊，但我希望佢哋话爸爸走咗之后咧，做好自己嘅本分咯，更加要。 知噶啦， 同埋唔使担心妈咪咯。 系咁啊，妈咪亦都好锡啊一对仔女啦，系咪？ 每一个父母只要系自己生嘅，同埋真系有佢哋就一定会锡咯。好好想同佢哋讲咧，闹佢哋咧，真系关心同埋想佢哋好先话佢哋咯，唔想佢哋冇人理个感觉咯。 我谂佢哋明嘅。 系啊系啊，所以大家一齐开开心心过生日啦！嗱，教 系啊 系啊，教导嘅嘢咧，透过收音机讲，见到面嘅时候，大家开心食餐饭啦， 谂下，大家聚聚就开心啲 咁咯。因为我之前食歌咧，都系因为咧，俾佢哋两个，如果即系冇咗你身边嘅人咧，真系得你哋系可以依靠噶啦。 系咁咯。今个早晨咧拣嚟啊，陈小春嘅《相依为命》啊，就 系 你拣嘅，好啦，送俾你哋一家人啦，好唔好啊？吓， 系同埋识得我嘅朋友啦， 好 啦，人啦， 拜拜阿玲， 尤其是我妈咪爸咪， 吓，拜拜， 拜拜， 拜拜。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真是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时候就系时候讲拜拜 啦， 好啦，拜 拜。